报，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二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772点，跌208点；标普五百指数报3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43，瑞士法郎0.979，加元1.29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06，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34.95美元，卖出1736.11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望一望出边29度嘅气温，咁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齐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一齐精精神神啦。今日已经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7月14日，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嚟嘅，咁啊大家都要继续精精神神啦吓。咁啊最 moody 嘅星期三咧都过咗噶啦，咁啊星期四、星期五咧，咁啊自己努力工作埋之后，咁啊都可以咧喺星期六日嘅时候争取翻多啲机会同埋时间，好好地休息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昨日夜晚大家有冇睇到呢、這個Super Moon 咧？呢個超級嘅月亮，如果冇睇嘅話咧，咁啊2023年嘅八月份，如果冇記錯嘅話啦，咁啊又會有再一個咧就係、是、超級月亮啦。我自己咧都特登咧去到望一望啊，呢、這、一個嘅超級月亮的而且確咧比平時更加大啦，同埋更加光嘅。啊，不過講翻，其實咧喺我哋嘅工作上邊咧。都要找回很多不同的伙伴，我們的伙伴呢為什麼要經常說拍得久呢就會好，即例如一些譬如足球隊啊，又或者是一些國際的企業啊，這些其實他們有幾 team 呢可能真的喂很默契、啊、這些默契呢就是造就了他們成功的一個最大的關鍵。我想你都可以即是很容易明白到，其实在你自己工作啊，或者甚至乎在你自己学习的时候呢，总是有些人呢是跟你特别有默契，或者你打校队的啊，或者你打甚至乎是一个运动员的，你发觉一班的运动员或者 team 呢，他们要营造一个好的默契呢，就需要大家日常的生活入面啊多些相处。相处的时候也都可以明白到对方心入面想些什么。即系叫戚一戚眼眉就已经识得喐嘅话咧，咁啊当然啦，要互相走位、互相补位咧，都系冇问题嘅。喺你生活上边会唔会已经有一班咁样嘅好好嘅挚友咧？如果有嘅时候，不妨咧同佢再紧密多啲联络 friend 嘅，咁啊继续 friend 个打 band 咁啊非常之重要啦。咁啊亦都可以只用最少嘅力量做到最高效能嘅事情。這个亦都系好多咧，即系叫做企业家。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功之道，因为佢哋有一个同佢哋好 friend、好有默契嘅伙伴。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 早上六点十四分的时间，揾嚟 Sammy 郑秋文麦契。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早晨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有白元浩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平时影相有冇美图噶？唔使话俾我听，你自己知道就得啦。不过我想话你知，呢种美图嘅风气越嚟越受到社会嘅打击。目前德国有16个州嘅多数官员都呼吁联邦政府，希望能够立法要求对使用美颜功能嚟到修改面部、皮肤又或者头发嘅照片同影片进行规范。规定影响力巨大的广告商以及网红发布经修图的照片需要标注说明。现在越来越多人为了追求完美的形象，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照片的时候都会 P 一 P 修图来到达到理想的效果。而这些照片正正就扭曲了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并且助长身材焦虑、容颜焦虑等等的问题。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青少年又或者是少女受到社群媒体影响，出现过大的压力，自杀率亦都不断上升。在挪威，厌食症成为青年少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此外，挪威另外一项研究亦都指出，社交媒体上面网红去 P 图会激起18至29岁女性对于整容的欲望。其实早在去年，挪威就通过了市场行销法，要求具影响力的广告商和从贴文之中获益的网红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收辑过的照片，包括用滤镜处理、瘦面、丰唇、缩腰围、加强肌肉线条等等，都必须要附上挪威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设计的标签。今年一月，英国议员 Dr. Evans 亦都跟随挪威的脚步，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对用数码手段改造身体的商业图片进行标记，表示影响力极大的网红又或者是广告商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修图的商业照片，应该对那个内容诚实和坦率。虽然你会说这些法例暂时都在某些国家那里推行，再者你摆出来的相片影响力亦都不大， P 图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想深一层，我们其实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接受最真实的自己呢？ It can't be su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There's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in time. It's easy.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Love. Love is all you need. nee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know that isn't known. Nothing you can see that isn't shown. Nowhere you can be that isn't where you're meant to be. It's easy.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Love. Love is all you need.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Love.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Love is all you need. 今日嚟到早上6:21，出面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是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原来咧，犹太人有一个咧好得意嘅故事。呢、这个故事咧都系同买卖有关嘅。大家都知道啦，成日都话喂佢哋做生意好叻嘅。今次讲嘅系咩生意呢？就系讲话卖豆啦。有一个卖豆嘅人，佢谂尽办法咧，亦都系卖唔出呢啲嘅豆。于是乎，佢就只可以将呢啲嘅豆攞翻屋企啦，将啲豆咧啊翁入去嗰啲泥入面。原来再淋水，等佢慢慢生长。豆慢慢长出咗豆芽之后，就能够咧唔卖豆，卖豆芽啦。假如豆芽都冇人卖嘅话咧，不妨等佢再继续生长，长到成为豆苗咧，又再拎佢卖。咁如果连豆苗都卖唔喐嘅，又等佢继续慢慢大，然后咧就移植到去啲花盆嗰度。咁利用呢个花盆咧，就好似盆景咁样，就拎佢卖。如果又卖唔出呢啲盆景嘅话咧，咁不妨咧又再将佢咧翁翻落去嗰啲泥嗰度，等佢又再生长。几个月之后，佢又有好多新嘅豆噶啦。一粒嘅豆变成成千上万嘅豆，呢一个咧系一种非常之大嘅收获。头先讲过啦，卖唔出嘅豆就卖豆芽，豆芽变豆苗。豆苗入边盆景，盆景又可以翁翻落嗰啲泥嗰度，辛勤耕种之后，又可以等待咧迟啲嘅丰收。呢啲故事内容非常之简单，咁但系当中亦都含有好丰富一啲嘅思维。呢、这个就系靠住坚忍不拔嘅毅力、锲而不舍嘅精神、正面嘅用我哋嘅灵活变通嘅思维啦，加上咧就无比嘅勇气，去到解决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挡得到我们，只要我们是有决心的话。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就是延伸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喂，其实豆还可以变很多的，卖不出的话，豆可以变成豆浆，变成豆腐，是的，这个呢就是你可以食脑之后想到出来的东西。豆卖唔出可以变成其他人嘅嘢。如果喺你自己生活入面样样嘢都转牛角尖嘅话，你就发觉、哦、原来条条路都系绝路。只有不断变通你嘅思维，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条条路亦都可以去到罗马嘅。今日喺你嘅生活入面有冇好多嘅事情都系灵活变通呢？ 定系样样嘢都系死咕咕啊？样样嘢都系谂住，哎，系咁噶啦，啲事情一定系咁做噶啦，唔会有改变嘅，亦都唔想有改变嘅。可能你嘅工作有阵时真系唔需要去到改变，但如果有一日有人话俾你听，其实你只要咧，做一个步骤，可以令到你节省嘅时间或者节省嘅成本系超过而家嘅一半或者以上。听完之后，你又会唔会想去尝试一下呢啲新嘅方法呢？ 闯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崩溃，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自尊，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 AK 嘅信之卷啊，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六点半钟咯。咁啊，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翻嚟香港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六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9.1%， 高过市场预期的 8.8%， 再创超过40年新高，按月升 1.3%， 高过预期的 1.1%。 期内扣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 CPI 按年升 5.9%， 略高过预期的 5.7%， 不过低过5月的 6%， 按月升 0.7%， 亦都高过预期的 0.6%。 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形容通胀数据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不过未反映近30日汽油价格下跌的全部影响，提到自6月中旬以来油价下跌了大约40美仙。北韓向俄羅斯表示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獨立。塔斯社報導，北韓副外長在平壤會見俄羅斯駐北韓大使，遞交一份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的召會。另外，烏克蘭外交部宣布，由於北韓決定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地獨立，烏克蘭中斷和北韓的外交關係。本港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继上星期四后单日确诊再突破3000宗，其中2943宗属于本地感染，多两名患者死亡。307间学校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69间学校有两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其中4间学校有個別班級需要暫停免授課堂一星期，4間院舍呈報新感染個案，就各有一名院友染疫。另外，留醫的新冠患者突破1000人，當中300多人入住隔離病房。醫管局形容情況令人憂慮，醫管局新增61名員工確診。天氣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礼拜五六会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03年，美玲父亲作为医护人员于抗疫期间牺牲。 17年后，佢同一样系医护人员嘅妈妈一起站在抗疫前线。 我喺呢间医院做咗廿几年，每日都见到好多生离死别。我谂每一个前线人员都希望个个开开心心咁翻屋企。 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在7月正式开始啦！ 我哋将会透过全港小学进行招募，成功通过甄选的小朋友更加有机会亲身饰演《不得了》剧场第三季广播剧。 想参加，各位同学仔记得要留意小学校内宣传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 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小摆喺度啦。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咗噶啦。咁啊，今日朝头早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倾下偈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早晨啊，唔知道你寻日夜晚有冇睇到个超级月光咧？而家仲系咪喺度啊？月光话事话。 哇！我如果真的冇再望出窗喎，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嗰、那個超級月亮咧，我唔係去到佢最勁嘅時候睇到咯，但係的而且確咧，係成個晚上咧都覺得佢咧係喺一個低位啦，故事咁一個低位，同埋咧覺得佢好大 啊。啱啊！這個真啊，其實唔係淨話尋晚啊，即係前晚啊嘅時候咧，亦都見到依個月光。都真係大咗好多喎、啊，不過尋晚嗰個就 係 啊，係真係大咗好多添啊，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咧，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因為而家都6:37啦。不過有陣時啲月光咧就即係收得比較慢啊，都有機會仲可以欣賞得到嗰啲叫餘韻啊嘛，叫做。 总之诶，睇到就睇啦，我都冇乜所谓嘅，有时啲嘢。 嗯，咁啊，睇下有冇缘分啦吓。 冇错，喂，睇月亮要缘分啦，减肥又要缘分啦，食嘢又要缘分啦。但系咧，知道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食生果呢一样嘢。 哦，我都系啊。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其实不过咧，我成日都好惊咧，生果咧，如果真系唔小心食得多咗啊，或者系嗰啲果糖咧、就对啲皮肤唔系咁好嘅、因为咧，女士咧去到咁上下咧，即系都会成日都有谂噶嘛，啲骨胶原可能系越嚟越少啦，跟住之后咧晒一晒咧，或者已经热咧，又惊住啲皮肤咧会好容易潮皮啦。 系 最近咧，我就听到有个朋友咧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之前咪话好多嗰啲168啊、生酮啊咁样就可以话可能修下身咁样嘅、 啊。 最近咧，我个朋友就同我讲话咧。试下食呢一个水果代餐 吓，得唔得噶？好多糖噶、哦，都系咁谂。 嗱，我就系咁谂嘅，因为咧，我第一样嘢听佢讲咧，就系话斋食水果，即系譬如可能系一段时间里边咧，就乜嘢其他嘅营养都唔食啦，就斋食生果， 唔饱噶。 系啦，早午晚都净系食唔同嘅生果。嗱，佢又唔系净系食一种嘅，即系所以佢又唔系话好闷嘅。你可以食唔同类型嘅生果啦。咁、但系咧，跟住我自己咧就觉得有少少古怪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开始觉得我呢个朋友咧瘦系瘦咗嘅、 啊， 但系咧你会感觉到佢个样好似有啲唔同啊。 哦， 同埋咧女士咧，你知道会好 alert 咧，即系对方譬如啲皮肤嘅状态啦，又、 啊。 一系即系啲皮肤好似觉得佢干干地啊，或者怪怪地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上网去睇啦，跟、住我就发现咧，原来有啲营养师咧，亦都有啲医生啊，咁样咧就有讲过呢一个食水果代餐咧有啲咩问题、啊。跟住咧我就发觉，原来咧其中一个问题咧，同我观察到嘅咧都系差唔多啦、 哦， 就系、是、觉得咧原来系会令到啲皮肤咧好容易有皱纹啊。 哇！我都唔想有皱纹啦，唔好话女士啊。 呢、這個有啲驚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你話其他啲嘢咧，就都還好啦叫做嚇。咁、但係咧，我自己就真係好明顯覺得我個 friend 個樣係老咗。 哎呀，唔係同埋啲皮膚啞咗啊、黃咗咧，其實即係都唔想啊，係咪先？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嗱，譬如有中醫咧都有分析過啦，淨係齋食呢一個水果代餐有咩問題咧？因為咧。 中醫的角度就會覺得啊，其實水果都是屬於一些比較寒涼的食物嚟噶嘛。講真啦，人咧通常咧，你就應該要乜嘢都要食下嘅。咁、但係如果你狂淨嘅食一樣嘢，尤其是呢一個夏天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多一啲真係寒涼啲嘅生果，好似嗰啲消暑嘅西瓜啊嗰啲啦。其實咧，你食好多咧，你先會飽咯。你諗下，如果你真係攞嚟食當代餐， 係啊，結果你吸收嘅糖分咧係超多咯。 冇錯啦，咁而咧，其實你諗下，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啦，咁你狂食嗰啲寒涼嘅嘢落肚咧，咁、其實對於你啲脾胃都唔方便好得去邊啦、你諗下，你不停咁一定係食住同一個品種嘅嘢喎，嗱、除非你真係可能咧係乜嘢生果都食少少，然後咧樣樣咧都係食一個合乎營養嘅標準咧，咁可能係 O K 嘅。但是呢其实都有好多人呢网上面就讲话呢即係呢啲水果代餐呢都有其他问题。例如呢点解会觉得佢瘦得快呢就是、因为其实嗰个肌肉量同个脂肪量呢都同时跌得好快。因为呢以前呢啲人减肥呢都会话尽量呢就增肌肉啦就减脂肪量啦咁。咁但係呢其实呢都要睇下你食啲乜嘢㗎嘛。譬如之前你听过譬如生酮呢就可能食一啲好多脂肪嘅食物啦。咁然后就即係靠去即係燒脂然之後增肌咁咧，最後尾嗰個身體嗰個嘅方法係。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今次呢個水果代餐咧，其實佢真係齋係 cut 曬其他營養，就真係齋係維他命啊，或者係一啲水果入邊有嘅嘢，譬如果糖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係真係會令到你個身體嘅肌肉啦，同埋脂肪咧一齊跌嘅。 即係如果純粹用食完之後嗰個嘅我就唔諗嗰啲醫學啊、嗰啲中醫嗰啲咧，我都會覺得其實食完之後淨係食生果嗰個人咧，好似有啲虛啊。即系好似， 我都觉得 系啊，好似个胃咧，即系好似唔系好受到啊，同埋个感觉好似完全冇嗰种饱肚嘅感觉。因为有阵时即系大家想控制体重咧，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控制体重之余，你个人都要 feel happy 噶嘛，你觉得开心， 啊、 你先可以持续噶嘛。如果你搞到自己咁样咧，好快唔开心，跟住你就会即刻想放弃噶。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有啲医生就话，其实如果咧真系想食水果代餐咧，都唔系唔得嘅。不过咧就唔系全日都净系食水果咯，即系譬如话可能咧，有一餐或者有两餐可以用水果嚟代替嘅。嗱、咁好多医生都建议，如果真系要试嘅话咧，就可以将个水果嘅餐咧就放喺早餐嗰度。即系你朝头早可以真系食水果代餐啦，或者甚至乎系饮果汁啦咁。咁但系咧都建议翻咧，因为水果其实系冇乜脂肪。蛋白质佢哋都好低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嗱，点解会摆早餐好咧？因为佢哋话咧，原来你食生果再配合埋咧，譬如系食一只蛋啊，或者饮一杯牛奶咧，咁其实又 OK 嘅，咁样做一餐。 哦，咁大家可以系咧，大家去试下咯，呢啲嘅方法睇下啱唔啱自己嘅个脾胃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我就觉得，如果既然谂唔到食咩做早餐嘅话咧，咁就不妨可以试下嘅，即系食一个水果餐，再加翻一只鸡蛋或者一杯牛奶咁样咧，原来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营养嘅一餐嚟噶，即系只要你唔系过分咁样长期一日三餐都净系食水果， 系咁咪 OK 嘅。 俾你讲到我而家都肚饿啦，咁啊唔讲咁多啦，我哋快啲一齐去搵啲早餐食啦。 好啊好啊，就咁话啦。 好啦，一阵间再倾过，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43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阿海， 早晨 Barbie。 阿海啊，我想问一下你咧，你一年咧大概买几多个手袋咧先至收手嘅咧？ 哦，嗱，最近咧我就真系买少咗嘅。我谂我最叫做最疯狂啦吓，那个阶段咧大概系我30多岁嘅时候，真系好癫嘅。嗰阵时我可以，我差唔多每个礼拜都可以买袋，系每个礼拜都可以买，系真系好夸张，大大细细都买咁。然后呢你又会好清楚知道其实自己着乜嘢衫系啱自己。20多岁都仲系盲中中嘅，我觉得都不断咁试嘅。係啦，我自己都会不断咁试好多唔同嘅 look 啊，唔同嘅衫啊，我会试嘅。但去到我諗30岁至35左右呢啲年纪啦，我觉得呢个年纪呢就系、喺女士嚟讲又未好显老啦，然之后就系、又好比较了解自己需要啲乜嘢，着啲乜嘢自己会叫靓啲嘅。 所以咧嗰段時間我買衫啊、買袋啊、買鞋，我係買得最瘋狂嘅。 嗯， 咁隨住即係年紀一路大嘅時候就擁有嘅嘢都多啦，即係物質上覺得自己都算豐富啦。咁然後就慢慢開始斷捨離，就開始慢慢會買得精少少。咁、那個精當然就係、是都會買，我覺得有陣時都係要氹下自己開心，或者舊嘅可能真係太舊啦，我哋都要斷捨離咗佢，然後再補添翻。可能我而家自己就會係斷捨離咗十個袋，咁可能我會買翻一個兩個夠，我覺得就 OK。所以真係貴精不貴多咯。 嗱，根據你頭先所講你買袋嘅經驗咧，我相信咧，如果我問你咧，今年咧有啲乜嘢手袋嘅潮流咧，應該係最佳人選嚟噶啦。 係因為貴精不貴多嘛，所以咧不妨留意一下個潮流趨勢。咁然後嗱，我今日咧就係啦，同大家講下咧，其實今年啦，因為都嚟到七月中噶啦嘛，已經我哋都仲有下半年嘅時間咧，可以我哋叫找緊咧呢一個今年嗰個潮流趨勢嗰個尾巴。假如你覺得咦上半年我自己咦都未係好有心情去穿搭，因為始終好多譬如疫情嘅唔方便啦，可能喺我哋嘅生活上，我哋好多時都係家居啊，或者都係工喺屋企入邊工作嘅，覺得扮靚嚟都冇意思嘅。但係唔係喎，其實呢幾個月咧，我哋開始咦放寬翻少少，我哋可以見翻下朋友。當然，我覺得外出我哋都仍然都係要好好咁樣保護自己、保護別人啦，即係做好防疫嘅我哋自己嘅責任先啦，係咪？ 係。 咁然後我哋做好責任，我哋可能我哋會出去多咗見朋友，已經唔再係在家工作啦。我哋要翻工嘅時候，我哋都想咧，咦個穿搭可以好啲，自己心情靚啲，或者喺令到別人都開心啲，咁可以咧留意一下啦。究竟我哋下半年仲可以找緊啲乜嘢嘅，即係所謂嗰個手袋嘅趨勢咧，咁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 好啊，其實咧下半年咧會唔會都係講緊即係秋冬季節咧？我成日覺得咧秋冬季節嘅袋咧，首先材料啦、cutting 啦，又或者 size 咧，都同夏季咧係有唔同嘅。 會絕對會係冬天可能會有啲驚皮嘅手袋會出場啦，比較 heavy 啲啊，或者顏色會暗沉一啲嘅手袋嘅。但係咧，香港咧就我哋比較特別啦，我哋個夏天咧都幾長嘅， 係啊。 或者大家咧係嘛，即係大家就會發覺咧，其實十月我哋仲可以著緊夏天衫嘅。所以咧，我覺得都我哋雖然話留意住下半年，咁當然我哋會夾雜咗一啲咧係比較秋冬。味道都可以加插咗喺裏面嘅一啲嘅特質啦，但我覺得咧夏天嘅手袋咧仍然都係大行其道。我覺得你夏天嘅袋其實孭到去十月啊呢啲日子咧，我覺得都係可以嘅。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而家入手咧，可能顏色方面咧唔好揀啲太夏天嘅顏色咧，都有著數喎。 都可以咁講，或者我哋揀啲咧叫做四季啲襟睇啲嘅顏色啦，咁樣顏色都幾個人嘅。咁我哋不如講下咧啲款式方面咧，究竟會興啲乜嘢啦？我哋今日可以講下咧，就係我哋2022呢個流行嘅手袋嘅啲嘅趨勢咧，可以有究竟我希望可以夠時間講曬嚇。好啦，先講第一個啦 ，Barbie。第一個咧，我唔知道你會有呢啲嘅手袋啦。我諗女士們咧或多或少點都會擁有一個半個嘅，唔會有半個啦，一個或者兩個咁樣啦。就係咧，我都唔賣關子啦，不如直接講啦，就係水桶包。 哎，有啊，啱啱買咗個。 係咪啊？你買大定細啊？大 size 定細 size 啊？ 我買細啊。 哦，喂，其實咧細 size， 我最近都有朋友咧瘋狂咁樣孭佢一個咧水桶嘅手袋，都係細 size 嚟嘅，佢就斜孭，成日都斜孭住嗰個，喂，都擺到幾多嘢嘅喎。 係啊，原來咧我都發現係啊，只要咧你砌得好嘅話咧，其實係乜嘢都塞到落去嘅。 冇錯，個重點係你砌得好。佢都有講過俾我知，因為我有一次同佢講，我話：喂，你因為我呢期咧見得佢好密啦，因為工作上面成日都有機會大家見到咧。我話佢：喂，你即係你出 job 你都可以孭咁細個袋，你得嘅咩咁？佢就話俾我知咧，其實佢裡面包括咗啲乜嘢喎？即係佢話嗱，我將個銀包咧就放最底，佢用細銀包。咁然後面頭咧我就擺啲乜乜乜乜乜，嗱最頂咧就咁，側邊咧我就摺啲搓手液。哇，原來又真係擠到嘅喎，你唔好睇小佢喎。 冇錯，我對於擠水桶包嘅間隔咧，我係非常有經驗嘅。 摺係咪啊？即係少少空間都唔好嘥咗佢。 同埋咧，其實咧銀包擺最底仲有一樣嘢係有用嘅，正所謂聚財聚財咧，因為你覺得好麻煩，你就唔會拎錢出嚟用噶啦。 哇，果然係好啊，係嘛？即係擺佢最底咧，貪即係怕麻煩啦，咁就唔用佢啦，咁樣。 係啊， 又可以聚財。嗱，同埋水桶包咧，其實咧頭先我哋講咧顏色咧，真係冇乜所謂喎。如果你話我揀啱咗個型，你想孭水桶包嘅時候，可能夏天嘅你可能揀啲米色啦，但係米色嘅都唔真係淨要限於喺夏天嘅喎。你其實冬天，譬如你著啲啡色嘅褸啊，或者啲黑色嘅褸啊，你撞個米白嘅手袋，其實都好靚嘅喎，靚過你攞個黑色手袋嘅喎，講真。 系啊， 係咪？咁而家你可能我哋買啲米白色咧都好襟興啦。又或者你話去到秋冬咧，可能會有啲驚皮嘅顏色。其實而家呢啲驚皮咧，佢都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顏色。我哋心目中咧驚皮咧，仲可能會覺得就係啲啡啊，或者係啲芥黃啊嗰類嗰啲色啦。其實而家驚皮咧都可以做到咧啲粉色都得噶，譬如啲粉藍偏少少灰嘅藍色。灰蓝啊，或者啲 dirty pink 啊咁样咧，其实佢都可以咧用鏡皮做得到噶。咁、所以咧，你话其实喺秋天拎啊，冬天拎啊，佢有少少粉色，但系嗰种粉色你又唔会觉得佢咧太过夏天嘅。咁我觉得呢啲袋咧，你都不妨入手嘅，都可以系。如果你中意水桶包嘅话吓， 系。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讲啦，第二个嘅趋势咧，究竟系乜嘢啦？第二个咧就系咧，我哋所谓嗰啲叫做咧 party 袋啊，派对包包。 即系咩啊？系咪即系嗰啲 clutch bag 啊？ 类似啦，嗱，咁我哋可以想象，我哋当我哋去 party 嘅时候咧，我哋会拎乜嘢啦？例如咧，就系一啲咧比较闪亮啲啊，即系可能系啲闪闪 bling bling 嗰啲咁样嘅银包啦。嗱，你可能系嗰个手袋本身嗰个 body， 即系我哋叫个袋嗰、那个大身啦，叫做就系佢可能系用咗少少 bling bling 嘅物料去做啦，又或者系个手柄佢可以 bling bling 嘅效果啦，或者甚至乎我见过啲袋咧，佢系嗰个手柄又做咗啲流苏啦，一条条抌落嚟咧，好似啲水晶水晶咁样抌落嚟噶。都好靓，或者佢个袋嘅底身，即系喺个 body 嘅下边啦，做一啲嘅流苏，一啲嘅吊嘅 bling bling 落嚟啦，或者你头先讲嘅 clutch bag 啦，其实咧都系我哋所讲嘅一啲派对嘅手袋。咁今季咧其实都系兴嘅。同埋我觉得咧呢啲咧 party 手袋咧，女士们系必备，因为你唔知道咧边年边月边日咧，你会突然间要去参加一个派对，或者啲嘅婚宴。深刻有陣時你真係嘅，譬如你好 dress up 咧，你著一條好靚嘅裙，其實孭手袋咧係唔靚嘅， 係 真係係要拎一個 clutch bag， 係一個手提手拎嘅手袋，而唔係孭上膊嘅袋咧先至靚嘅。所以咧呢啲clutch bag 啊，或者啲 party 袋咧，不妨我覺得真係你點都要有最少一至兩個看門口，隨時用得著。 係冇錯。 好啦，跟住我讲第三个咯，就系、是、咧，我唔知芭比你有冇啦，我自己我都要抄抄我即系个 collection， 因为我太多袋，可能有都唔出奇，我就唔特别好嘅，但系咧佢都系今年嘅潮流趋势，就系、是、啲半月形啊，系啦，半月形嘅手袋，原来今年咧都系好兴噶，唔同尺寸啦，唔同嘅物料去做嘅咧，其实咧都会有噶噃，半月形我自己咧，反而我觉得咧冇水桶袋咧装到咁多嘢。 我都覺得係， 因為你可以係咪啊？即係你可以想象佢頂嗰度咧係尖咗上去，彎咗上去啊！所以我覺得咧擺嘢咧攞嘢咧就冇咁方便嘅。不過如果你話襯衫啊咁樣啦，叫有啲款有啲型格啦，咁我覺得都可以攞下呢啲即係半月形嘅手袋試一試咯。我自己就唔特別好嘅，講真。同埋有啲半月形嘅手袋咧，無論係有啲佢可以做係手腕款啦，有啲就可以做孭上膊啦，咁所以都會有唔同嘅選擇嘅，大家可以睇下揀唔揀到啱心水咯。 係嘅，係嘅， 好啦，跟住啦，咁就係第四個啦，就係、是、哇，簡直我嘅至愛係 咩咧？ 我全屋都係啊，超雅訂，但係又好好用，我又唔捨得掉，就係嗰啲咧超大個嘅袋，嗰啲嘅 tote bag 啊。 哦， 超大 size 嗰啲咧，即系成日咧，我以前翻工咧，好中意孭呢啲大袋噶。跟住我啲同事成日都话我咧，孭咗个之后咧，可以遮晒我个人嗰啲啊。 啊，系啊，呢个系俗称走佬袋啊嘛，系咪啊？或者偷鸡袋，即系咩都湿晒啦。 冇错，冇错，冇错。同埋我呢啲懒执袋嗰啲人咧，我就将我嗰啲家当咧，乜嘢都摆晒落去。譬如翻工留啲文件啊、file 啊，可能佢甚至乎真系摆到部 laptop 落去咧，我就乜鬼都放晒落去。咁就覺得都好方便嘅。咁我自己睇啦，我覺得有陣時呢啲 tote bag 咧，因為佢真係好四季好長青嘅，唔同款啦，唔同嘅物料，唔同顏色咧，全部都會有嘅。所以我真係買好多好多好多 tote bag。咁就因應個場合啦。譬如你話你翻工可以拎一啲斯文啲嘅款啦，皮做嘅款啦，或者你話 casual 啲嘅，你買係布料做嘅咧，咁我覺得都非常之易襯。我覺得幾型噶，真係咩大袋其實。同埋咧就留意翻，我哋咧之前咧咪成日讲嗰啲小费包嘅，我哋应该喺数个月之前啦，我哋咧都讲过一啲小费包。嗱，今季咧，今年咧其实就唔系太兴呢啲小费包噶啦，可以摆埋一边先，或者你用呢啲小费包啦，你当佢即系一件饰物，咁另外你可以自己再孭一个大袋啦，咁我觉得出嚟嘅效果都会唔错嘅，都几有层次嘅，我觉得都。 系，我开始见到依家都好多人仲系孭紧啲小费包，然之后再加个背囊咯。 系，我觉得都几好，我自己都会有呢个习惯嘅。咁你个小费包有阵时真系费到咧，乜嘢都挤唔到嘅话，咁真系当佢系一件装饰物咯。我觉得都无妨嘅，其实都又唔一定话佢唔兴啊，咁我就收起佢啦。我觉得又唔使嘅咁样。 嗯。 同埋头先讲，譬如你话翻工，我觉得都好合用嘅。而家我哋成日都好多时我哋都可能喺一个cafe 或者喺一啲唔同嘅空间，我哋都可以攞部 laptop 出嚟咧，已经系工作噶啦嘛。 系啊。 如果咧你孭大袋咧，孭嗰啲 tote bag 嘅话咧，你放埋部 laptop 落去咧，其实都几方便嘅。咁啊唔使话，我又要孭个手袋，然后即系嗱，我翻工嘅年代就兴咁样做嘅，孭个手袋，然后咧就拎一个电脑袋。 嗯，系。 吓，即系我当年翻工咧，我就兴咁样拎嘅。咁但係就會有情況出現啦，我有陣時會賴低咗部電腦。 哎呀， 係因為我以前我都好鍾意去嗰啲 coffee shop 度開工嘅，咁我就成日呢有陣時會擺低咗，走嗰陣時呢唔記得拎呀咁樣啦，即係可能有陣時會放咗喺凳邊，然後就嘆下杯咖啡咁啦，然後就賴低咗個袋囉。咁如果你話有啲大嘅 tote bag， 咁你就將嗰部 laptop 同埋嗰啲 laptop 呢都越出越輕身，越出越細部㗎啦嘛，咁你將佢放返落你自己嗰個大嘅 tote bag 嗰度啦，咁就唔怕漏低嘢啦嘛。 系嘅， 好啦，跟住讲第五个啦。第五个潮流嘅趋势咧，就系我谂咧，就夏天咧，大家都必备噶啦。我唔知道你买咗未啦，但系咧一啲咧用嗰啲咧用啲钩针咧钩嗰啲编织嘅手袋。 哦，我睇紧一个想买噶啦，不过未买。 真系啊，贵唔贵啊？ 又唔算贵、啊，因为我觉得咧呢、這个用得好耐嘅，同埋我觉得唔系好襟啊，所以我又唔想投资得太多钱咯、啊。 系，因为咧，始终咧，佢系织嗰啲袋咧，大家硬系觉得咧，喂，佢襟唔襟噶，会好快烂噶，会唔会挤唔到重嘢噶咁样？但系我谂睇款啊，其实咧有一啲嘅，其实而家嘅编织包咧做得都好实净嘅。咁当然啦，编织包就未必适合你放部电脑落去，但系出街衬衫咧的而且确真系好靓，我觉得。 系， 尤其是系嗰啲大花嗰啲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嘅，无论衫又好啦，或者袋都好咧，用嗰啲大勾出嚟嗰啲大朵花咧，将佢楞埋一齐做到一个大嘅袋啊，无论系 tote bag 又好啦，啲斜孭袋又好啦，我觉得编织包系，我觉得都值得拥有 嘅。都系嘅，都系，因为我都睇紧，但系 衬起衫嚟都靓。同埋因为咧佢编织得嚟嗱，又睇下佢编织个物料啦，有啲就会用比较系线去做嘅麻线啊嗰类嗰啲咁样去做咧，个夏天感觉会重啲嘅。但系咧，譬如佢真系用到啲冷织嘅，可能系啲好似乌咁样嗰种啦，你又会变翻系冬天嘅感觉。所以其实同样都系编织包，睇下佢用咩物料，你可以咧夏天用又得，冬天用其实都系 OK 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紧嘅编织包啦。好啦，咁啊讲啦，第六个最后一个啦，今年即系嗰个手袋个趋势啦。就係啲用咧加咗粗鏈啊！我自己好多噶呢啲，係啦，加咗一條粗鏈做元素嘅手袋。譬如個粗鏈會發生喺邊咧？大家可以想象到啦。譬如好簡單，就係你上膊嗰個位，係一條粗鏈嚟嘅。咁呢啲手袋咧，其實咧今季都係好興嘅。譬如啲粗鏈嘅側孭嘅手袋啊呢啲啦，今季咧都會係大熱價。 我自己就怕重嘅，所以咧虽然我觉得好有型，但我咧就通常都唔会揀佢咯。 甚至乎咧有啲款咧，可能佢孭嗰条链咧系幼身啲，但系佢另外再有个手环嗰个位咧系用啲粗链做咯。咁即系话你一个手袋入边，其实佢有两条链。 哦， 咁当然你就要睇佢个轻重啦。譬如始终你用得玩得呢啲链嘅袋咧，其实佢都有翻咁上下份量重量喺度。同埋要孭上膊咧，你自己孭下舒唔舒服？ 系。 有陣時咧，譬如啲骨感啲嘅女仔咧，可能你孭啲鏈袋咧，你會覺得好似揞住咧，唔係太舒服嘅。咁我覺得始終你要孭上身試一試，畢竟潮流還潮流，我覺得你孭上身係要啱自己，同埋孭得舒服咧，嗰個先係你擁有嘅一個手袋嚟嘅。 啱啊，舒適度都好緊要噶。如果唔係咧，孭出街好辛苦噶。 係啊，跟住咧辛苦你會點咧？慢慢咧，你個袋咧你就會放棄啦，唔想用。好似我哋買一對鞋翻嚟，幾靚都好，你覺得佢夾腳嘅，你可能著一次。完咗件事摆埋咗，咁唔再着，唔再孭个袋，咁又系一个浪费咯。 系啊，冇错，所以都真系有时要谂清楚先至好买啊。阿海今日俾咗咁多个选择我哋咧，总有一个啱你嘅。你头先所讲咧，除咗咧冧呢嗰个唔啱我之外咧，其他个五个好啱。 啊，咁就去出击啦！我哋约埋一齐去 shopping 咯。 好啊。 OK 啦，下个礼拜再倾。 好啦，唔该晒阿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病房，医管局形容情况令人忧虑，医管局新增61名员工确诊。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南海北部的云团正为该区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个礼拜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Hello， 欧瑞强。 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7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吊船都习惯被爱的，所以要定期检查下它。考考你啊，一般来讲检查包括什么呢？ 我知道啊，阿瑞，例如电器系统及组件和钢丝缆索等等。 但是最重要都是每次开工之前必须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检查。 总之使用吊船一定要小心，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检查清楚先开工，吊船工作勿放松。我是艾莉 Ellie。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喺朝头早嘅时候听听咧就系交通组嘅交通消息啊！今日朝头早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哎，对唔住啊，系而家可以讲翻早晨啦。 系啊，早晨，唔怪得啲把声咁唔同啦，听落去。早晨，小白。 系早晨啊 ，Didi。咁啊，交通情况方面系点咧？ 今朝早都几好噶，咁都系啦。再继续提大家啦，较早前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石荫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啦。咁隧道方面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今朝交通都几好， 系啊，都系 路畅通 咯。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喺酷热天气底下咧，咁啊都要沉得住气。 系啊， 揸车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快啲到达目的地啦。 冇错啊，沉得住气啦，咁啊等大家自自然咧情绪开心咧，就咩事都唔会发生啦。 系啊系啊系啊。 今朝咧又讲着数嘢， 咩咧？ 哇，你知唔知啊？九巴啦，同埋东铁咧都有着数嘢讲，讲晒两着数嘢先。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我咪讲回归咧，就 系 有四项优惠嘅九巴。咁但系再详细分析咗咧，原来咧佢嘅优惠咧系有少少特别嘅，因为有听众咧就打电话嚟问啦，所以都要解答大家嘅。原来九巴咧就系宣布咗咧喺回归嘅时就推出咗个优惠嘅，佢话有53条嘅巴士线系免费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啦，咁原来咧系31条免费，有22条咧系27折嘅。 哦，27折， 系啦，但53条巴士免费咧，嗰啲全部都有同你讲过啦，好贵嘅，啲系机场线嚟嘅，20几蚊啊，10几蚊噶，就53条免费嘅，咁再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佢时间咧就会喺7月1号至到9月30号嘅，咁优惠期间咧就可以免费乘搭呢一个嘅龙运路线啦。咁优惠都系啦，先搭后回赠嘅方式啊，即系透过八达通手机嘅应用程式啊，或者系佢嘅 app 咧，先可以全数回赠嘅。咁啊，同埋咧系要用九巴月票，咁咧嗰。剛才我再提一提大家啦，嗰31条线咧就包括咧16条嘅对外线，即系 E 线啦，我唔讲咁多啊。十六条嘅对外线系 E 线，6条嘅通宵同埋夜间特别线 N 线，话呢啲贵嘢嚟噶。3条旅游线 R 噶，3条旅游线可以讲下几得意 ，R8、R33、R42 啦。6条嘅穿梭线 S 字头嘅，咁依头先我讲嘅上述嗰啲咧，31条巴士线咧就系免费啦。咁另外啦，头先就讲到啦，有22条咧27折，哇！依啲犀利咯，依啲要讲啊。27折咧就系13条嘅机场同港珠澳口岸线。哇！27折或者第时通翻关贵噶。哇！27折你谂下条数几襟计？ 系咯。 港珠澳话好贵嗰啲线，成好似成几十蚊噶，好似 系啊， 定100蚊， 挨近100蚊咁样。 我哋搭过嘅，好耐之前啦。咁同埋咧，9条嘅深宵机场。同埋港珠澳口岸线， 哇！呢啲都系起标都20几蚊嘅线路嚟噶， 唔止添啊！所以呢啲咧就27折，但系咧原来咧睇清楚27折咧喺出年嘅5月开始嘅。 哦， 出年嘅5月开始生效，即系出年5月再提大家。 梗系要啦， 系啊， 着数嘢喎。 冇错啦，咁讲完九巴呢啲53条嘅免费，唔系53条，系31条免费咧，同埋22条嘅27折之外咧，哇！东铁咧都几搞嘢嘅， 点啊？系啊，点啊？ 车尾上车即时上有呢个 mobile 咧。可以有300分，即系用手机可以 嘅。系咩嚟嘅咧？个意思系 好得意啊！我寻日睇到啲媒体报道啦，因为东铁线咧过海路段喺5月已经通咗车嘅，咁坐过就知啦。一程过海非常之方便， 系真系方便。 系啦，咁但系咧有啲乘客就担心啦，翻工嘅繁忙时间咧人就越嚟越挤迫，上唔到车啦。咁但系好得意嘅，有乘客习惯咗咧，原来咧会喺车头就车头上，车尾就车尾上。咁所以咧有两个站咧，港铁就觉得话比较严重啊，所以就谂计啦， 想疏导人流。 冇错，我最中意啲人谂计去解决方法。 啱啊！ 咁有乘客咧习惯咗啦，就脚啊去咗车头位置上，咁所以导致到咧就头重脚轻啊，好搞笑。咁啊车头比较多人啦，车尾就比较多空间啦。咁所以咧港铁就宣布啦，最近咧有个新嘅奖励，喺前日开始嘅啫，前日开始连续3个星期，即系至到8月1号啦，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喺繁忙时间，净系呢两个站嘅咋，粉岭站同埋大围站，要车尾上车即时上呢个快闪活动。即系你要喺呢两个站，粉岭站同埋大围站啦，要喺车尾上，但系当然去金钟方向啦。 系啊系啊， 咁样就会送翻咩咧？就会俾你赚到300分嘅积分。 哦， 咁即系储埋都系钱啦。 即系系啦，即系储积分。 系储积分，有成300分俾你嘅。咁但系呢个活动几得意啊！但系只系咧粉岭站同大围站，因为我谂港铁见到哇，呢两个站净系头重脚轻，咁所以希望啲人咧尽量。 去走一走，去翻唔好头重脚轻嘛，就去翻车尾上车啦。 疏导翻啲人流。 系啦，疏导翻啲人流，咁就去金钟方向嘅。呢、這个优惠咧就系会至到八月一号啦。咁、所以大家想赚啲三百分嘅话，就唔该。走一走腳，行行啦。 咁大家即係粉嶺同埋大圍站嘅乘客咧，咁就可以留意一下相關嘅措施啦，嚇。咁睇下會唔會咧，唔好頭重腳輕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聽日再見啦。我聽日 Toby 啊，嚇。好，唔緊要。天氣方面，我哋問一問阿 O 先。早晨啊 ，O。 喂，小白。 早晨啊。 呢個位。係啊。 好清楚啊。 幾好喎、啊，藍天白雲亦都有見到啦。反而呢我返嚟嘅時候呢就少少密雲喎、啊。反而睇睇下呢依家又藍天白雲又出返嚟有少少風啦。不過天氣都係熱㗎啦。問問小白琴日有冇睇超級月亮？ 我今朝睇我今朝三點幾睇。 嘩咁我想問呢同你平時睇個月亮係咪特別震撼？ 真係大好多真係圓好多亦都真係光好多嘅、事實嚟嘅。 咁睇下一陣你會唔會擺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啦。 擺咗 嗰度想俾個 like 啦。咁因為琴日都俾超級月亮洗版啦。咁如果你話喂行下街喎個月亮咁圓嘅係啦。咁應該呢根據天文台話齋呢就今年最大最圆嘅月亮， 冇错啦。如果冇嘅话，就出年啦吓。喂，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好，唔该晒。哦，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咧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添嘅。咁而家见到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天气好嘅。咁另外朝头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紧噶啦，咁大家注意住天气酷热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自己咧都算八卦噶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你嘅职业需要应该比我更加八卦嘅。 首先，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八卦 ，O K 噶。 咁我咧就好唔八卦嘅， 系咩？但系你应该系四围都会涉猎一啲唔同嘅资讯啊，唔同嘅平台都会一眼观察噶、啊。 咁变咗嗰啲就系工作需要就唔系八卦， 唔列为八卦，我都系嘅。 我成日觉得八卦系一个兴趣嚟噶，我就冇咩兴趣去八卦咯。唔系话我唔想知道別人哋嘅嘢啦，我有少少宅噶嘛，我都系坐喺度望住四埲墙咁啊过一日嗰啲嚟噶。 但我相信你应该都会好留意到咧，即系尤其是而家资讯嘅网络咁发达。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未必是一些公众或者专业的平台，甚至乎连是哪个设立这些平台都没有人知道的。很多这些相关的声音、又或者是一些自己的音乐爱好者又好，或者自己专业的意见，觉得自己可以写乐评又好，非常之多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平台，可以看得到他们对不同的歌手、歌曲、或者甚至乎乐坛的一些趋势发展的意见的。 喂，首先讲到这件事呢，我要拍手先喎， 點解咧？即係你覺得正 嘅，梗係正啦。嗱，點解正咧？嗱，你啱啱將頭先你嗰堆説話你濃縮咗之後咧，其實你唔好理佢係咩嘢平台先，因為而家因為係即係社交媒體啊，各種就係即係手到拿來啊嘛，容易接觸到啊嘛。其實本地如果以我嘅認知啊，以前即係邊一個乜嘢平台都好啦、以前其實係多講咩㗎？以前係多講電影㗎嘛， 都係係 咪啊？即係你雜誌都有啦，咩、電影雙周刊啊，即係你係多影評啊，你報章雜誌一定會有影評㗎嘛，有專欄作家係專係寫電影啊，即係好多㗎嘛。係咁、以前相對咧就冇咁。即係可能相對冇咁多人寫音樂㗎， 樂評 啊，樂評呢一樣嘢咧，就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名詞嚟嘅啫。即係我對於某一樣嘢發表咗，即係好似我細個啦，我唔知道你細個有冇啦。我哋有個嘢叫做咩啊？閱讀報告啊，讀書報告啊，我哋可能一個禮拜要睇一本書，睇完之後咧就要寫一個閱讀報告咁交功課嘅，係學校啊講緊。咁你話你中意形容，譬如我聽完首歌，我睇完套電影，你中意形容我嗰篇嘢叫做係或者佢幾句嘢嘅 comment 或者一段仔嘅嘢都好，你話我係影評又得。 你話我係睇完之後嘅分享感覺又得，當然啦，你聽到話樂評影評咧就好似好專業咁樣啦，咁你就可能會問我咯，喂 Jerry 你咩專業㗎？你咩背景啊？你讀戲劇出身㗎？你讀音樂出身㗎？你咁叻你可以寫影評㗎咩？ 喂，睇你擺喺邊嘅啫係嘛？如果你擺喺啲公眾平台，人哋係即係講明係專欄嘅，咁我當然係會有呢一個疑問啦。 冇錯啦， 你擺喺自己度關我咩事啫？ 係啦，即係我話俾你聽，我覺得我係一個靚仔得㗎， 我中意寫乜都得㗎啦。 多人寫那個所謂樂評或者喜歡分享出去代表多人聽過咯， 係啊，即係其實代表住我哋個樂壇係百花齊放咯， 係啦，可能你係有人寫，寫係一定有人寫嘅， 係， 不過有幾多人睇呢？ 嗯， 係嘛？嗰啲嗰個所謂嘅追蹤者啊，啲 followers 啊，粉絲啊，有幾多人咧？咁所以我第一個感覺聽到你話寫呢啲嘢，係我唔理你中意用咩名詞去形容自己，我唔理啊，即係哪怕你係得一百幾十個 followers 粉絲， 嗯。 都唔紧要噶，你都系受众啊嘛，你系得受众，喂，我点能够咁自私？你系受众，我俾你听，但系唔俾你发表噶。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呢个世代好奇怪嘅，就算你而家觉得个流量唔高咧，突然之间有一样嘢可能令到你突出咗之后咧，你之前所有嘢都会变翻流量好高，因为多咗人去追看啊嘛。 哦，咁当然噶啦，因为咁而家头先你讲到啦，而家咁热切啦，我哋讲咗嗰啲所谓话自己去发表一啲对于音乐又好、电影又好或者任何嘅表演艺术啦，特别系或者艺术都系啦，发表完佢哋嘅意见，咁如果咁啱巧你讲中一啲粉丝多嘅，哇多 fans 嘅嘅星啊，或者演艺嘅朋友啊，咁当然系会多人留意你啦。咁当然啦，讲得好啊，即系歌中你嘅时候啊，咁啊梗系好多人入嚟拍手 正面嘅留意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哎呀，今次咧佢好似咧表现冇上次咁好噃，咁可能咧啲叫做忠实嘅拥趸咧就会不满啦。喂，你搞错啊！你话我嗰个偶像博唔得啊！你公平啲咁样。咁但系就咁笼统嚟讲，即系个宏观睇落去，即系咁呢啲其实都系你话善意交流又好，或者有冇有少少去到批评啊？即系再极端啲，我又见唔到嘅。即系如果极端啲嗰啲咧，其实大部分人都好理性，就会觉得喺极端嗰啲嘥气啦。 一睇就知道系咩啦， 咁所以你如果系宏观睇落去咧，我就觉得好 OK， 拍点解话要拍手咯？喂，如果你真系整个乐坛都冇人去去讲啊，去评论嘅时候，即系冇人睇，或者冇人理啊，即系听完好似当冇听，睇完套电影好似当冇睇咁样咯。啊，所以呢个系我第一个拍手嘅。咁当然啦，头先讲宏观啦，咁你微观，你放翻即系摆个放大镜落去咧，咁其实你就会有好多嘢衍生咗嘅。当然，我作为经理人就包括咗我自己点睇啦。即系正如你问我，喂，你冇理由唔八卦噶，系即系工作需要啦。咁我哋一定会留意嘅。咁都係自己，唔係淨係留意自己嘅人啦。咁你問我係咪留意曬所有咧，就極都唔係啦。因為 大部分都我估係咪？ 我因為我有時覺得咧，你留意得太多，我會覺得好容易被，即係我唔係神仙嚟嘅，即係我都會被周遭嘅環境咧影響我嘅 潛移默化咗。 多少會有啲嘅，未至於你話令到我去改變我啲策略，係 未必會跟嘅 或者部署，但係好容易可能我。嗰排講嘅術語都會唔同咗、 哦， 喂，咁變咗你喺我身邊嘅時候，你係受我影響啦嘛、我又受人影響，跟住又影響埋你，咁、其實就我就所以盡量要保持頭腦清醒，咁變咗就可能我就唔會話每一樣嘢都睇得咁深入，唔係話唔去研究啦。好啦，咁但系我就可以控制啫，因为始终我唔系表演嗰个嘛，我唔系嗰个演戏嗰个嘛，咁但系咧就作为经理人咧，嗰个责任咧就要去，唔一定系净系安抚咯，即系要去照顾我哋管理嘅人啦，咁因为特别系可能唔一定系年轻嘅人睇，即系先至玻璃心嘅，可能有啲人本身未必。个人都可以承受到外界嘅一啲，特别系批评啦，即系整体评论啦。因为点解咧？先唔好讲系咪玻璃心呢件事先。 系， 其实好简单，你做咗一个 project 出嚟，或者你唱一首歌出嚟，或者你演咗套戏出嚟，拍咗个广告啊，不如就咁讲，拍一个广告。其实你做得嘅话，你做嘅当其时，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唔系十足咧，你都。七七八八九， 应该尽咗力啩？ 七七八八九，尽咗力啦，冇错。咁但系其实唔单止尽咗力嘅，即系女仔嚟讲，唔靓我点会俾你出街啊？咁你梗系觉得 夠靚啦。 同埋都唔係一個人嘅事啦，應該係一個團隊嘅事咯。 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講你聽咗，我真係講咗冇一百幾次都講咗十次八次。 嗯。 點解幕前人咁辛苦？ 係。 唔係因為佢個體力付出咁簡單， 嗯、 當然佢嘅體力付出都係嚴重啦。啊、嗯，佢有嗰份壓力咧，同我有嗰份壓力係唔同咯。 嗯。 我有嗰份壓力係我知係佢係我公司旗下嘅人或者我管理嘅人，佢有嗰份壓力係佢自己咯，係、 嗯、 嘛？即係你攻擊佢嘅話，哎呀，芭比，你有冇搞錯？你攻擊我公司嘅人，而佢咧，你直情係攻擊緊佢咯，係、 嗯、 嘛？咁所以佢哋壓力係大啦，咁變咗佢哋唔關先唔好講係咪玻璃心呢件事啦，係、嗯、根本佢哋做嗰個 project， 就算唔係藝人都好啦，專業人士一樣嘅，佢哋係。點解佢哋能夠成為專業人士啫？佢、 嗯、 哋就係因為佢哋嗰個能力能夠做到某一樣嘢出嚟。點、 嗯、 知咧就哇好多評語啊！咁當然係有時係唔好多過好嘅時候咧。不論你係咩人，你嗰個心即係心力有幾咁強大，心臟有幾咁強大咧、嗯？啊，同埋有時強大又係唔係代表你就可以承受到咧？我成日都想，除咗我想你嗰個心力要好有好強大之外咧。嗯其实我唔系想你去顶咯，其实我唔系想你去顶住，哎，我一定要强化我个心脏去顶住呢啲负评，其实唔关事咯，唔系你有冇咁强大嘅心脏，而系你应该系用一个咩态度去处理嗰啲嘢， 系 啊，即系当然你唔呢啲就唔系叫对号入座啦，因为佢真系讲紧你，就唔使对你都系直情系讲紧你噶啦，咁、但系究竟你如果去做每一样嘢嘅时候，你真系预计？嗰样嘢出咗嚟，原来你只能够接受好嗰样嘢，而唔接受好嗰样嘢咧。我谂其实呢一样嘢，俾所谓嘅 fans， 俾公众嘅评论咧，其实只系将你嘅生活圈子量化咗啫嘛。如果个公众即系嗰个成个社区都评论你嘅，其实你将嗰样嘢缩翻细嘅时候，其实你身边都应该可能会有唔少人评论紧你咯。即系唔会话你身边嗰二十个人个个都赞好。and then 你將佢放大嘅時候咧，就所有人都就會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㗎。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你身邊嘅人只係。因为对你好，所以氹你。 再唔系就系其实佢哋嗰个嘅即系扮嘢嘅能力好高咯，高到你意识唔到咯。 或者唔系同你讲真心话，或者系因为对你好，因为大家识得啊嘛，系、咪？ 想保护你嘅感受嘛。 或者系身边人啊嘛，咁我梗支持你嘅，即系芭比，你话俾我听，你去出唱片，我梗支持你噶噃。因为我个即我会觉得我有个我个位置系嚟支持你，我个位置唔系嚟批评你或者评论啦，唔好话批评。 如果你我团队可能就唔系咁讲啊。 但系当你。你对住公众嘅时候，其实佢哋唔识你噶嘛，咁佢哋真系冇嘢需要去维护你噶噃，系嘛？咁除非即系去到某一个位，佢哋系你嘅大客嘅粉丝咯。咁、所以变咗，其实我唔觉得嗰件事系当然啦，即系人越多，就梗系意见系会越多嘅。咁、但系其实件事情本身系已经系即系就咁微观之中又宏观翻佢，其实系将一啲呢啲咁嘅评论咧，系将你做嗰个事情去量化咗。咁、所以我諗唔好先唔好講話係咪要強大嘅心臟去承受呢啲嘢，係本身事情嗰、那個發生咧，不論你用翻頭先你嗰個所謂嘅八卦嘅例子啦、不論你係什麼，你話你係樂評定係你係 fans 定係你係任何嘅人士，我哋每一個人因為你放件嘢喺我面前，你又要擺喺我面前，又要我睇。睇完你又要唔俾我讲，咁本身已经系有少少本末倒置咯。咁所以 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客观面对事实嘅条件啫。即系嗱，你唔好话净系一个人啦，或者唔好话系咩界别啦。我当你系一间提供服务嘅公司咁计啦，譬如我当电话公司咁。咁有啲人觉得个电话信号收得好，有啲人觉得佢电话信号收得差，有啲人觉得我用咗好多年，我系点都唔转噶啦，我系好唔中意你投诉佢收得差噶啦咁。 你呢个例子咧真系好好咯，即系其实我有时觉得啫嘛。大家坐埋喺對面同一個位嚟㗎啦，啊唔知用埋同一個台，硬係就你係覺得收得好，我就覺得收得差。咁你問心講，究竟係邊個有問題呢？根本 都冇問題， 根本就唔係一個問題，因為就係個人體驗，好簡單啫嘛。你撳個電話出嚟啊，哇！你睇收得幾好，有個三格啊。跟住我原來同你講，哇！三格你都話好啊，係咯，係咪啊？即係又係用翻嗰個老土時間啊，即英文係講咩啊？glass half full 同埋 glass half empty 啦，即係 半杯水同一杯水嘅道理啦。 係啦，即係你覺得有半杯水，你覺得係多。 定係你覺得嚇得半杯水炸？咁我喺做經理人啊，喺我同我啲我管理嘅人咧，我永遠都呢、這個就唔係安慰佢哋嘅説話咯。我話不論出邊呢啲粉絲去擁護你嘅，係佢哋真係愛你咯，唔係。咁但係啲惡評人，即係我哋暫時用住呢個名詞先啦、惡評人又好，或者講音樂或者講電影嘅人又好，咁佢哋又係咪真係同你有仇咧？ 又未必嘅，其實 即係其實我調翻轉，我有時我戥佢哋不值噶，做咩即係咁？佢哋都係發表下啫，咁你唔俾人講嘢。 我知道啲人真係好唔中意某一個風格咁樣、又無可厚非嘅。 係嘛，即係調翻轉啫嘛。你如果你問我，喂 Jerry， 不如你寫下啦。哇，我驚我寫我仲驚啊，係咪先？係嘛，我可能我都係好狹窄咁啊。但我聽我譬如我中意睇嘅綜藝娛樂，如果你話我狹窄，咁狹窄。唔得嘅咩？系嘛？ 咁都有喜好噶嘛？ 咁你唔俾我發表嘅咩？咁呢個唔係咩維持社交平台啫？咁但我覺得呢樣嘢咧雙向嘅， 係 啊咁其實點解係雙向咧？點解我又話拍手好咧？其實同呢、這個頭先你又提到呢個詞嘅，就叫做流量。咁、如果你覺得？我哋可以下次講講流量對於點解我話係會影響緊，我認為呢件事情要拍手啊！ 好啊，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咁啊，下次一齊咧聽下 Jerry 講啊，流量到底係點樣啦嚇？而家出邊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低水平嚟㗎。咁啊，另外就係朝頭早嘅時候酷熱天氣警告梗係陪住我哋啦，呢幾日都係㗎啦，所以咧都成日提住大家咁啊，注意住天氣太熱嘅話咧，揾個地方一齊。匿一匿啊，唔好热亲啦！今日系7月14日，星期四，农历6月16。适宜祭祀、作灶、纳财、布竹。 小白，今日少咗啲、啊。 Kitty， 啱就 OK 啦。今日忌开市破土。 OK， 轻松就好啦。今日都系鲨鱼意识日， 我会多啲留意海洋生态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系继上星期四之后，单日确诊再突破3000宗，其中2943宗属于本地感染，多两个患者死亡。307间学校一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七日有169间学校呈报有2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其中4间学校有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4间院舍呈报新感染个案，各有1个院友染疫。另外，留医的新冠患者突破1000人，当中300多人入住隔离病房。医管局形容情况令人忧虑，医管局新增61个员工确诊。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第一阶段首轮投票结束，前财相辛伟成获得最多支持。辛伟成在首轮投票中获88个保守党员支持，前防相莫佩林排第二，有67人支持，外相卓惠斯排第三。出局的两个人分别是财相查克礼和前外相侯俊伟。首轮投票候选人必须获下议院358个保守党议员的至少30人支持，才可以进入下一轮。之后未来几日再举行多轮淘汰式投票，直至产生2个候选人进入第二阶段投票，由全国保守党党员选出新党魁。美国总统拜登专机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3日访问。以色列总统克尔座驾，总理拉皮德在机场迎接。外界相信持续强化美以关系、应对伊朗威胁、构建地区安全同盟等，将成为拜登访问以色列的主要议题。拜登除了同拉皮德举行双边会谈之外，亦都会同拉皮德、印度总理莫迪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一道举行线上4方领导人峰会。另外，拜登亦都会到访巴勒斯坦。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医院。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就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要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8年组成嚟自美国拉斯维加斯嘅呢一对超级摇摆劲女 Imagine Dragons 最新作品 Sharks。 In the rocky waters, out of wher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eat you alive. Levels, better put your head on swivels, dancing with the very devil, butter tonight.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same as them. So let it go, let it go. That's the way that it goes. First you're in, then you're out. Everybody knows. You're hot, then you're cold. You're a lot in the dark. Just you wait and you see that you're swimming with sharks. 将一啲 indie rock 嘅 music 嘅风格咧，加入少少流行嘅 touch 啦，成为佢哋而家咧好广为人欢迎嘅音乐风格。Imagine Dragons 嘅新歌 Sharks 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着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怎样扭转今次杂志社的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创业成功的故事，咁亦都同最近的天气好有关系嘅，因为我哋成日就系啦，咪前面就提醒大家补充水分啦，因为天气热啊，大家要饮翻多啲水啦，咁亦都系好养生嘅一件事。咁不过咧，我自己为例啦，就系一个饮好少好少水嘅人嚟嘅。 但系其他饮品你会饮得多啊嘛？ 都少噶，其实系得好好干嘅个人，系啦，所以啲人点解话成日？咦？点解你成日都唔使去厕所嘅？我可能即系冇乜 input 俾佢，我都好笑。我有时真系坐成十个钟飞机咧，我都可以唔使去一次厕所。 好嘢哦， 唔系好事嚟噶，但系 肾功能好强系咩？ 就系唔系啊？ 但系真系唔系一件好事嚟。 不过你算系咁咯，你饮咁少水，皮肤都咁好，好难得，好难得。 所以如果佢饮多啲水啊，Kitty 饮多啲水咧， 不得了， 仲好咯， 不得了，系啦。其实我都用过好多方法去提自己，点样可以饮多啲 水樽？ 系啦，其中一个就买个靓嘅水樽啦。 用嗰招啊嘛，即系攞住一个两 l 嘅水樽，起身嘅时候入满佢带出街。 买过啦嗰、那个， 一出诶翻屋企之前饮晒佢咁样。 唔止两 l 哦，嗰个真系成个大水樽嚟噶，仲要点解我会买咧？ 送水辉哥，送水辉哥 变咗师傅， 送水辉哥嗰啲啊， 嗰个好似系唔知四千定系五千 ml 嘅，即系都系一个好大。点解咧？就系话说有一次咧，就同阿 Gigi 做访问， 咩 Gigi？ 梁咏琪 哦， 就见到 好多 Gigi 之前黃淑儀咁 都係靚女。咁早知就係見到咧，佢訪問嘅時候就帶住一個咁大嘅水樽， 不斷飲咁樣。 咁佢就係啦，咁我就哇，又唔算不斷嘅，不過佢口乾就會飲，口乾就會飲。佢就都係一個即係自己提自己飲水嘅方法啦。咁我嗰日一支箭衝去買翻，一模一樣噶啦。點不知？我冬天嘅時候咧係有飲到嘅，嗰排真係飲多咗水嘅，即係啲同事行過，哇！你咁大個水樽，我係啊，我有目標嘛。咁當然啦，新鮮嘢梗係你頭嗰幾日梗係不得了啦。咁係有達到目標嘅，但係咧去到差不多熱嘅時候，啊唔係調翻轉，應該係夏天我 飲 到，冬天嘅時候咧點解咧？就因為嗰個樽係膠嚟嘅，咁我就唔係好夠膽咧，裝啲熱嘅嘢入去啊，即係亦都可能係一個藉口啦。咁跟住之後咧，又擺埋咗一邊啦，又變咗風水嘢啦，擺咗喺屋企咁大個膠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想講今日呢一個創業成功嘅故事咧，就係同水樽有關嘅。不過呢個水樽咧，佢唔係大大隻，就話俾個目標你一日要飲幾多水，但係佢都能夠令到啲人咧係去到飲水嘅，就係一個調味嘅水樽。 哦，調味水樽 係啦，你哋有冇聽過咧？ 啊，我有啊。 即係有啲水落去，跟住佢變咗。 咩士多啤梨味啊？芒果味，有啊！依家有咗好多年嘅喎，依家個一嗱同樣嘅嘢咧，其實我喺啲生活雜貨鋪咧都有見過。即係我試過一年就直情係交換禮物都買咗呢啲咁。 咁嘅水樽啦、啊。 佢系咪中间有条心咁？ 哦，咁唔系，你讲嗰啲系高端版嚟。 系呢、這个，因为佢咧都算系几新嘅一样嘢、嗯。原因系咩咧？原因咧，负责去即系创立呢间公司嘅朋友仔咧，其实咧其中一位系一个大学篮球橄榄球，即系篮球啦嘅运。嘅運動員嚟嘅，咁、佢以前做完運動之後咧，你知咁劇烈咧，就要補充大量水分啦。咁佢自己咧就會加一啲水溶性嘅調味粉落啲水度，可能佢就同我一樣啊，就覺得水好淡，就唔係好中意飲啦。咁於是乎咧就加啲味粉落去，咁、當然就係即係都健康嘢嚟啦。但係就麻煩，因為你知咧，你拆開一包粉，跟住又要沖，又要攪勻佢咁啊，又整到周圍都係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同佢嘅朋友咧一齊諗咗，不如整一個乾淨嘅版本、就是在个水樽里面有一条滤芯，咁仲有好多味可以拣嘅，咁、只要你冲咗啲水落去， 就自然浸啲味出嚟， 就自然就会浸咗啲味出嚟，仲要系零卡路里啦、零糖啦、冇人造调味啦。嗱，你唔好问我佢点样做到，呢、這个就系佢商业秘密嚟嘅。咁、总之咧，佢呢个水樽就能够做到呢几样嘢，而你冲咗水落去之后咧，就有成超过五十种唔同味嘅滤芯，即系你可以换啦，系啦，即系唔系一条滤芯有五十 种味，即系可以试到俾你味。或者苹果味 系啦，或者你饮到厌啊，佢新出咗咖啡味咁样，咁你咪又换条滤芯，又可以再饮咯咁样，咁就令到佢咧，哇！這个产品非常之劲啊，即系本身咧系即系网上面卖嘅啫，咁啊后来可能即系有一啲片段啊，就话有个咁嘅产品啊，咁跟住咧就变咗一个网红嘅产品，跟住咧就去咗一个大超级大型嘅超级市场嗰度咧，变成一个畅销嘅产品，仲得到咧即系7000万。美金的融资去到帮他咧继续发大呢一件事嚟做，咁我觉得又即系几你即系估唔到，即系初可能他真系纯粹系自身出发，即系好似我咁，我唔饮水，想方便啲咁样，咁跟住就研发咗呢个产品，然后原来就发现好多年轻人咧，即系咁我都系啦吓，咁咧就有呢一个嘅坏习惯，就系唔中意饮啲冇味嘅水。 系系。 反而就中咗呢個市場，變成一個咁成功嘅產品啦。 咁幾好喎、 啊！成日啲人話，如果你唔中意飲冇味嘅嘢咧，咁、第二個選擇就係飲茶啊嘛，飲到啲茶咧，但係茶你又驚削胃啊嘛。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個可能係最好嘅，即係唔係話最好，係另一個選擇。 有多一個選擇啦，不過最勁係咩咧？ 個水樽賣好貴，佢最勁係個水樽係$100咁樣係咪啊？ 唔係啊，最勁係咧，佢個濾芯咧唔係永遠用嘅。即系嗱，譬如你觉得 OK， 即系帮你饮多咗水咯，可能嗰条滤芯用六次到，咁跟住就开始冇味啦，咁你要再换啦，即系佢系有一啲消耗品啊，你要再买，咁如果你变成一个习惯嘅时候，你咪即系一条长嘅数咯。 即系饮咖啡嗰个吸数嗰个咖啡嘅原理咯，个咖啡机唔系好贵， 系啲逐粒计啊， 你计好贵啊嘛。 隔穿的风不西装，拉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山河里的被水卷起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永远不坠落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1920错过的捕捉，变得真的玛格丽特被我变成了苹果，朝鲜真的是我还是他原本生活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长的鸽子你又飞走，轻轻轻的带着个花彩，不知什么感受。自由不绝的水墨，画度优雅的少年，实在一种笔尖的幽默，表演过 乡，我寂寞你半个妈能不能来张自画像，他是他望着远方研究色彩的形状，突然回头要我说说孤独自己的想象，时代的跨一年的望我梦在浮在我远方，路还在闯我还在闯，之间的兄弟在渴望，时代的跨一年的望我想我必须要花狂涛不足前进的速度，为应付全部是为了数 琴先啦，周杰伦啊，最伟大的作品啦， 系啊，咁啊，我哋即系最伟大嘅作品啊，咁啊，梗系要听下啦。另外咧，就系我哋都要集戏， 系 集咩戏咧？咁啊，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啲报道，就话海洋公园啊，咁啊，今年35岁嘅安安，熊猫安安，咁啊，需要集戏，咁啊，话佢咧就冇乜胃口，咁啊，可能身体抱恙啦，咁样好啦，咁啊，35岁，一只熊猫相等于人类几多岁咧？ 是不是百几岁？ 原来都过百岁 了。是啊，原来已经是105岁的了。咁啊，亦都喺即系咁多人嘅悉心照顾底下啦，咁啊，即系长寿绝对系一件好事。咁但系长寿，我哋都希望佢系生活得健康，系啦，开心健康亦都好紧要。咁所以你发觉咧，就安安啊，咁啊喺过去嗰两个星期咧，都冇喺个展馆嗰度咧就现身，咁啊要俾佢休息一下啦。咁啊，百岁熊岁呢、這个真系叫做熊猫嘅熊啊，咁样。咁佢有啲食欲不振嘅情况，咁啊即系都希望大家咧为佢加油打气啦，系咪先？咁由1999年嘅时候都已经嚟香港噶啦，即系落地生根咁样，系咪先？ 识咗十几廿年噶啦， 十几廿年噶啦 ，friend 嚟啊 ，friend 啦。有啲 channel 一啲频道咧，就系可以睇佢哋生活噶嘛，以前系即系睇住佢哋生活咁样噶嘛。 系啊，咁而家其实即系公园入边咧都有两个唔同嘅熊猫馆啊。咁即系当然我自己如果去嘅时候咧，始终有个情意结，譬如安安咁樣，你都想去望一望佢。 我係嘅，我都係嘅，我都係。因為我對上一次入去做嘢咧，跟住都其實得15分鐘時間嘅啫嘛。跟住做完嘢之後好啦，入去熊貓館睇下，跟住覺得佢哋都好得意嘅，同埋咧成日覺得睇到熊貓咧係一種即係 luck 嚟嘅。點解咧？因為佢哋成日都會瞓覺同埋匿咗喺啲石頭後邊嘅嘛。 有時候我又見到佢哋食嘢咧，哇！佢哋食嘢個樣咧。非常之幸福，那個幸福的感覺其實是可以感染到人的，因為點解你拎住啲竹，你睇佢嚼嘅時候咧，哇！真係佢哋嚼得 so happy 啊！ 熊貓真係幾有趣，熊貓簡直一個唔係淨係中國嘅，係全世界嘅親善大使。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話每一次有啲咩，我哋送一隻熊貓過去嗰邊咧，係一個親善嘅一個展示嚟噶嘛，而且好每一個地方嘅人。必定是喜歡熊貓的，所以有連熊貓最後都要打功夫啦，功夫 panda， 係啊係啊， 即係個個都喜歡熊貓，見到佢 好開心。熊貓都幾好睇嘅，其實 係啊， 我自己幾中意睇啊。 出咗3集係嘛，3定4集 嘅兩集係嘛，跟住有啲電視系列嗰啲咁。 我唔知，因為我一開個電視，全部都即係功夫 panda。 但係咁樣喎，我哋好喜歡熊貓，熊貓俾到我哋嗰個感覺咧，就係親善、和平，咩都樣都係好正面嘅。但係調翻轉頭，如果話你似熊貓咧，全部係負面嘅喎。哇！乜你對眼咁熊貓㗎？即係話你黑眼圈，熊貓喎。 哇！你好似熊猫咁食嘢咁懒洋洋，啊，一直系挂住瞓觉， 摊喺度， 系咧，连鱼水之欢都唔中意，即系全部都系负面嘅嘢嚟。 系，真系啊吓！ 即系形容你系熊猫就唔得，你中意睇熊猫就可以。 系，而家就亲善啦，即系以前我记得我睇过啲书咧，讲熊猫嗰啲咩历史啊典故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其实熊猫。即係講緊譬如秦朝嗰啲，都成千年嗰啲咧，佢真係喺勇猛嘅熊嚟嘅，係啦，咁啊亦都我嚟打仗嘅，即係以前嘅時候，咁啊而家咁啱啦，休養生息，唞下啦，係咪先？好啦，咁啊其實我想講一樣嘢，除咗熊貓之外咧，就係而家呢個動物園。嗱，動物園咧，我哋而家人類抱住個心態就係，喂，動物園我哋入到入去嘅時候，以前細個我哋梗係覺得，喂，睇到動物好開心啦。而家咧，全世界個 angle 嗰個角度咧，都轉曬㗎啦。你入去動物園，你無論係水族館定還是係見到啲飛禽走獸咁樣都，你都抱住個心態就係點解要困住佢？係啦，咁所以動物園嗰個位咧，其實近呢幾年咧就越嚟越去到難掌握。譬如你見我哋香港嘅主題樂園，佢哋都係一樣有動物嘅。咁但係之前我阿芭比都好似講過，就話佢去呢個動物園咧，佢去嘅嗰個即係動物嗰 part 咧。佢已經冇得去到睇佢哋揮手啊，即係冇咗呢啲嘅。因為個心態就係動物唔應該去模仿人類嘅動作，而我哋應該係尊重翻動物嗰個嘅動物權益。佢哋係咁樣生活咧，我哋就要俾翻咁樣嘅生活模式佢。 即係我哋學佢就得。即系我哋有蛇形雕手啦，所以 冇错啦， 虎形拳有蛇形拳， 有五形 猫眼系啦，熊猫眼， 熊猫眼学佢就得， 像牛咁眼， 佢学 白鸽眼， 人就唔得， 系啦。 同埋咧，依家啲叫做动物园咧，都倾向咧俾好大好大嘅空间俾动物， 沒 特登嘅，因为咧如果好近距离接触咧，其实干预到佢嘅生活啊，变咗对上一次我好似喺加拿大嗰度有个咩国家动物园啦，其实咧你要攞望远镜先望到啲动物，但系佢系刻意嘅，因为咧佢唔想同人咁接近啊，亦都俾到佢好大嘅空间，俾啲动物啊好大空间去跑跑跳跳啊，去好似日常生活咁样咯，就唔系好似一个演出咁啊，一个 performance 咁样咧唔紧要啊，如果佢系有收钱嘅话，或者一个跳舞一个 dancer 咁样，但佢唔系啊嘛， 佢 即系生活紧啦， 俾嘢佢食咯，所以。即系我哋有免费提供， 而家咧 我有俾嘢你食噶， 我有 学俾你食饭噶咁样。 而家咧甚至乎咧啲动物园咧都开始多咗好多唔同嘅规矩，同以前咧就好大分别。例如咧佢会明文规定写到明咧就系动物已经不会再模仿人类嘅动作啦，佢亦都唔会听人类嘅指示去到做某一啲嘅指令。另外一啲条文咧佢就话到啦，所有嘅叫做游览动物园嘅人咧系不可以再喂饲动物。即系佢哋甚至乎咧，就系喂饲动物呢一 part 咧，佢哋都要删减埋。 咁即系嗰啲训练啲动物去演出嘅，或者唔好话演出咧，即系跳下水啊，挥下手啲咧， 冇噶啦， 失业噶咯，佢哋。你唔俾训练啊嘛，咁佢哋咪失业。 咁佢哋 即系训练员都失业。 训练员咧，佢哋训练嗰 part 咧就唔使做。咁但系佢哋就要照顾动物，因为例如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动物园啦，咁有好多动物咧，其实佢哋已经住紧喺个动物园嘅。咁如果住紧嗰啲咁点算咧？咁样咁原来咧，佢哋即系动物园亦都要维持生计咧。咁佢哋就唯有咧，就可能同翻当地嘅政府讲，喂，我哋需要借钱。点解啊？因为佢哋咧要将呢个动物园 upgrade 啊。所以 upgrade 意思即系话，例如有四只亚洲象嘅。四隻亞洲象佢就要計翻，四隻亞洲象到底原本運嘅地方咧就一定唔夠嘅，佢要點樣拓展佢嗰個嘅空間？ 揾翻亞洲咯， 係啦， 亞洲象揾翻亞洲。 咁例如本身佢住喺亞洲咧， 咁啊 唔知啦，分得唔知啦。 咁因為嗱，佢住開咧，即係俾動物園養開咧，你叫佢放喺野生嘅環境咧，即係多數都九死一生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動物園就會繼續肩負即係保護翻嗰個動物嗰個嘅責任啦，同埋咧佢咧會擴展佢嗰個空間，即係計翻條數就係專家評估翻啊，呢四隻大笨象到底佢哋要幾大嘅地方啊？動物園就俾翻咁大嘅地方佢。 不過有時候咧，嗰把尺好難拿捏嘅，即係好認真地講嘅。我又冇養小動物啦，但係真係好難拿捏嘅。嗱，譬如啊，即係當然你話動物園就係同錢有關啦，因為我要俾錢入去睇動物園，收錢俾我入去睇，同錢有關啦。咁所以我哋唔可以訓練佢。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屋企有養狗仔嘅，你都會成日教佢。輕輕，蝕蝕，嗱呢啲又係學緊人類嘅動作，亦都係訓練緊佢做緊人類嘅嘢，點解又 OK 咧？嗱，當中係咪牽涉到錢咧？冇啊，你唔會話叫隔離鄰舍你俾錢我，我俾你入嚟睇我隻狗，係唔會噶嘛。咁但係呢個牽涉唔到錢啦，但係你係咁樣訓練隻狗嘅喎。如果隻狗自己本身嘅生活， 佢唔會輕輕噶嘛， 係 佢唔會蝕蝕噶嘛，唔會噶嘛，咁咁樣又可以喎、啊。 但係呢個係人類嗰啲佔有同埋控制慾望嚟嘅、啊，即係好似啲大老闆咁樣話、嗯，你即刻同我過嚟咁樣、啊，其實都係咁噶咋，即係呢個係一個威權主義嘅抬頭咧。 你坐啊， 系啊， 坐咩啫？我都未话想坐，你坐啊咁样。 系啊，我哋坐低慢慢倾啊吓，同埋你唔会企起身啦。 同埋狗只咧，即系可能譬如同大象啊、狮子、老虎，其中一个最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因为佢真系几千年以嚟咧，狗只同人类个关系咧 close 啲嘅， 系真系 close 啲。 咁如果我养大笨象，即系啲动物园一路维系多几千年，系咪几千年之后就可以啊？ 系啊，诶、欸，泰国都系嘅，泰国都系嘅，系泰国都系好好 close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大象嘅关 系。所以睇通啲渣都知啦。 系啊， 即 系 冬阴功都系为咗大笨象， 系啊， 即系咩噶嘛，出手噶嘛。 你诶头先咧讲咁多，即系动物园嘅嘢啦。我即时谂起咧有一部南韩电影咧，讲假动物园嘅、 嗯， 即系意思系咩咧？间动物园咧，即系已经经营唔落去， 哦、人扮 系人扮。喂，嗰部电影好好笑，我喺度谂咧，第时咧，你对啲动物园入边啲动物唔好咧，啲动物园自己走晒，方失失奇兵都系咁啦。即、 啊、 系、就是、我唔想喺纽约动物园啊！啲人好，跟住又喺度有啲历险嘅过程啊。其实即系动物园对于我哋嘅成长咧都好大影响、 啊。 我细个成日去动物园睇嘢噶，其实 迟啲咧，即系动物园既然唔可以咁样叫做用龙困住佢哋咧，咁啊佢哋都即系随住科技发达，即系都唔排除有机会佢哋用 3D 投射啊、 嗯， 即系直头你望落去嘅时候咧， 真嘅一样， 系真嘅一样喺入边咁，但系嗰个就投射版本咁 惨、嗯，真动物都见唔到系咪？ 咁、但系我哋又要保护佢嘛、嗯，要保育啊嘛，因为动物园咧佢而家个方向咧，即系成日都喺度谂啊动物嗰个权益啊、 嗯， 所以佢哋如果再用翻以前嗰个方法去到饲养动物嘅话咧，咁啊多数都系俾人排斥噶啦， 嗱 啲环保团体又会嘈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而家都要成，即系好多动物园都系将佢哋嘅方向改咗，咁、希望咧，即系用一个新嘅角度，令到大家咧就佢哋抱住个心态认识动物， 嗯、 而唔系俾你去观赏动物， 系 啦。咁等佢认识多咗咯，咁咪喺动物保育方面咧，咁睇下会唔会有佢哋有专家嘛，咁、做多啲呢啲保护动物方面嘅嘢。 我哋点样睇动物啊？上网睇咯， 上网 睇、 可能今日咧动物都要开下冷气，因为酷热 天气 警告啦，炎炎相下。 食雪跳啊，动物最中意啊，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 系组建嘅临时政府组成之后下台。北韩向俄罗斯表示承认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嘅独立。塔斯社报道，北韩副外长喺平壤会见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递交一份承认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独立嘅照会。另外，乌克兰外交部宣布，由于北韩决定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独立，乌克兰中断同北韩的外交关系。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15，瑞士法郎8.002，澳元5.29，加元6.04，新西兰元4.801，欧元7.882。每百日元对港元5.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6点，跌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53美元，卖出1,731.4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南海北部的云团正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的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少辉台一段慢车。 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而家车龙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受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石荫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及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御营居、土瓜湾奥运峰一座、油麻地窝打老道45号何贤居、钻石山龙盘苑龙张阁、马鞍山盈海一期一座、鲗鱼涌太古城华山阁、红磡红磡湾中心红景阁、东涌富东村东马楼、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八座、将军澳都会驿城中驿十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妈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养只狗啊？ 照顾多只狗仔唔系咁简单噶， 要处理突如其来嘅大小事。 哦，姑父啊！ 吓，养小动物好似凑一个 B B 咁样，照顾佢一生一世噶。 听 CIBS 节目，负责任小主人，了解点样透过养宠物栽培小朋友，成为一个有承担嘅人。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龙 鸡仔，圆碌碌咁噶佢。 你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香港电台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为你带来湾区时事、音乐、文化等多元化节目。 FM102.8 大湾区之声，记得收听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八 7:11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早晨 ，Dicky 啊 ，Dicky 早晨 ，Hello， 钟阿欧你哋好， 早晨早晨。 嗱，星期四咧一定要聚焦讲下呢一个议题啦。咁啊，隔晚美国方面咧新出嘅呢个六月份啊，消费物价指数 CPI 啦，咁啊创41年嘅新高，咁啊加息一厘嘅预期升温，咁啊方方面面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下究竟啊，即系呢一个通胀咁高咧，点样影响港股嘅表现咧？有冇机会杀股值啦？同埋供楼嘅朋友又点睇咧？哇，一篮子嘅问题咧，真系要交俾啊！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哦，唔好客气啊。哦，咁嗱，即系首先又讲咗呢一个最新鲜滚热辣嘅呢一个美国即系 CPI 嘅数据先啦。昨晚我都勤力睇完晒啲嘢之后咧，就喺某一个 P 字头嘅平台即刻写咗篇千几字嘅文章啦。咁啊，因为呢样嘢咧，即系好似头先阿 O 咁讲啦，就唔系话净系美国啊烟一发动全身啊加息嘅幅度啊吓，影响我哋供楼啊，但系其实影响紧全世界，因为个美元一升嘅时间咧，哇，即系新兴市场货币又跌啦，咁跟住我哋香港咧。大家供楼嘅成本又可能会上升。好啦，逐样同大家讲下先。嗱，新鲜滚热辣嘅咧，当然就系个通胀数据再创40年以嚟嘅高位，其实都就嚟41年噶啦。讲下讲下，阿欧都啱嘅，因为系81年嘅12月以嚟最高咯。咁好啦，6月份嘅 CPI 升 9.1% 咧，比预期肯定系高啦，因为预期8.8嘅啫。按月咧 1.3% 增长，亦都好夸张吓。嗱，就算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嘅 CPI 咧。6月份都升 5.9% 嘅，一句讲晒啦，总之咧就好劲下嗰只啦。嗱，当呢个数据一出嚟嘅时间咧，其实咧就见到个美股一开波咧已经低开好多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及后咧跌幅系收窄过嘅，曾经咧呢个 Nasdaq 咧倒升翻，咁但系后来都再跌。嗱，原因咧好简单嘅，几样嘢嘅。嗱，第一就系话睇得到咧，就系话当呢一个美国嘅呢个褐皮书啦 ，Facebook 咧，亦都系预示住即系经济担心有呢个衰退嘅风险，仲有咧。就係而家呢一刻咧，因為本來就預好啦，75個點子豪俾佢啦，嗰只咁。咁但係而家驚咧，即係唔止75個點子啊，即係點止75個點子啊咁樣。咁啊點解咧？因為見得到咧，呢一個嘅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市場咧，嗰個機會率咧反映嚟緊7月嗱，其實仲有13日咧，聯儲局就再議息噶啦，加息咧。預期內咧，由75個點子咧就變成一厘嘅機會率咧，係持續咁升温嘅。當睇到呢個通脹嘅數據啦，同埋呢個褐皮書嘅報告啦，咁而家講緊呢一秒鐘咧，我而家睇緊即係即時嘅期貨咧，講緊咧78% 咧係加一厘嘅機會啊。咁啊，即係話比起睇到 CPI 之前嘅機會咧，係大咗好多好多。本來7%，而家78%。咁當然唔代表話聯儲局一定要加一厘，但係咧。就算加一厘咧，都已經係市場預期。嗱，仲有唔係聯儲局，加拿大央行咧，唔知係咪先下手為強？加拿大央行咧就一加咧就加咗一厘息啦，因為佢哋咧就預期住嚟緊呢個通脹咧都繼續40年高位。啊，不過咁講咧，40年高位嘅通脹唔係淨係加拿大啦，唔係淨係美國啦、歐洲啦，其實好多國家都係40年嘅高位㗎啦，已經係。咁啊，當然亦都即係叫做未雨綢繆啦，加定先啦。對於呢個加息啦。不過咧，我有啲咩睇法咧？我會咁睇嘅，真係如果抽絲剝繭去睇呢一個即係通脹嘅數據咧，大家可能即係未必會留意到呢一啲嘅細節。咁但係咧，有啲環節咧其實係有些微降温嘅。嗱，譬如話個住屋開支咧，上升 0.6 咧，喺呢個6月份咧，唔算話太誇張啊。不過租金都仍然係有個比較大嘅升幅。再講落去啦，二手車嘅車價啊，即係電費嘅價格咧。增幅都是温和的，仲有呢食品的价格呢其实已经是按月有一个轻微的下跌的了。咁仲有呢就是大家可能即是这个就是少少即是不理想的，因为经调整通胀的工人的时薪呢其实就即是跌了 1%。不是说加了的咩，上个礼拜一连串非农的数据话增长 5.1%。但是呢如果你计入埋通胀的因素的购买力呢都有轻微被蚕食咯。不过如果你话睇个汽油的价格咯，其实已经有一个超历史高位回落。食品嘅價格都係嘅，即係小麥啊、大豆啊、粟米呢啲都係。咁仲有咧，真係嗰啲商品啊，即係金銀銅鐵嗰啲咁樣嘅價格咧，都回落啦。當然會唔會而家呢個月份嘅通脹已經一個增幅最高嘅水平咧，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過 你真係見到個 9% 通脹都真係驚驚㗎嘛。咁、所以呢當個美股回嘅時間呢，咁亦都大家可能會開始睇啦，嘩會唔會我哋香港都會咁樣加法㗎。好簡單嘅就話睇到嗰個所謂嘅銀行體系結餘啦，都仍然有好多，但不過都會繼續跌㗎啦。仲有呢就係話個港匯呢又跌到弱方保證，因為個美金尋日就實在太強。咁呢啲嘅因素呢當然都會即係少少呢利淡呢呢一個即係港股嘅表現啦。雖然呢一個嘅港匯喺呢段時間都枕住呢9.9又要掂一掂嗨一嗨嗰個 7.85 個弱方保證㗎啦。咁但係真係落到嚟咁梗係會係有少少利淡市場嘅情緒啦。咁而家睇啦，即係真係向下望落去呢，我幾有信心講就20,000-23,000呢嗰、那個支持力就相當之大嘅。同埋始終都係嗰句，而家呢一刻美國嘅通脹嘅問題呢，當然可能都會影響我哋香港，哦，即係部分有啲朋友嘅按揭嘅供款，即係睇下你真係啊 H 減幾多 ，P 減幾多啦。即係有啲朋友可能都會就嚟掂到個上限㗎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個 P 而家啲大銀行即係仲係即係小銀行都仲未喐嘅。咁睇下嚟緊咧，即係仲有13日之後聯儲局開會，我當加息啦。今次真係3/4厘至1厘啦，咁睇下啲大銀行、小銀行會唔會喐個 P。咁但係如果真係喐個 P 咧，咁啊，即係當然就即係即時咧，就對於我哋嗰個供樓嘅 成本 咧，就有個上升嘅風險喺度啦。 係啊，你見到即係成日都觸及藥方保證，都真係誒金管局都接啲沽盤，即係琴晚亦都有接啦，係咪先？咁啊，接到何時何日了咧 ？Dicky， 你覺得？ 嗱冇㗎，呢樣嘢都會繼續接㗎啦，因為而家呢一刻。嗰、那個所謂嘅港元匯率喺嗰、那個即係所謂嘅聯繫匯率嘅框架之下，當個即係美息同個港息有個咁大嘅差別嘅時間，咁大家都會去套利嘅。咁所以即係個港元係跌到弱方保證係梗嘅，呢樣嘢係暫時都未會改變。不過都係嗰句咯，幸好就係起碼喺而家呢刻個銀行體系結餘都仲大把貨。不過咁都係一路都會跌緊㗎啦嚇，即係當佢再進一步跌嘅時間咧，咁始終一天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嘅大小銀行嗰個 P 咧，即係最優惠利率始終都會喐。即係大家都又係要記住啦，即係貼現窗基本利率嘅一樣嘢啦。HIBOR 咧就係市場定嘅嘢就都會喐啦。咁個 P 就大小銀行定嘅，佢哋就未喐咯嚇。 嗯，好似睇中醫咁樣，有啲咩事頭暈身興睇中醫，又係開翻張藥方俾你，即係都係藥方咁樣， 藥方保證 咁樣 係咪？ 咁啊，阿丁奇琴日有朋友一直約我咧，就話不如學潛水啊，夏天啊好啊，仲有運動好啊嘛。我話唔使學啊，琴日睇下啲新股上市，你學曬啦，全部潛水。四隻新股，三隻潛，另外嗰隻咧打和，咁呢隻咧就係、天齊啊。咁點解會琴日嗰個表現咁潛水式嘅強差人意咧 ？Dicky， 都會唔會都可以講話都叫做被我即係不幸言中咧， 或者 俾你抽咗。一直以嚟咧呢段時間，我都叫大家新股算吧啦，放棄佢啦，都唔使搞噶啦咁樣樣。咁最後。即係天齊呢隻即係集資額比較大嘅，臨尾市啊都叫做咬翻上去，其實全日都潛水嘅。咁當然你話喂，新股乜唔係有呢個穩定價格機制嘅咩？係，但係佢唔係要掃高佢噶，佢係跌咗落去潛咗水之後喺個低位嗰度慢慢收噶咋。簡單啲講，收到等於即係超額配發嗰個 15% 佢就停手噶啦。嗱，但係好客觀講啊，即係由呢一個唔好多啦，我就當由7月4日開始，其實基本上新股得一隻喺個水面嘅啫，全部都係喺個水平面或者係潛水，有啲咧。就唔係浮潛啊，鍾哥，係深潛噶，係啊，即係要帶嗰啲潛水錶先得嗰只啊，即係阿 O 最中意個 Submarine 嗰啲啊， 我中意 Submarine， 你嗰啲揸揸下車啊，都跌一倍啊個股價，嗰、那個又話阿里巴巴做保鏢， 好多人驚啊， 好多人驚，高高啊，仲叫我高高啊，低低啊，應該叫啊陰公啊嗰啲， 嗰架就真係差啲啦，嗰架車就即係咁，當然嗱。即係我都只可以講，我都算係咁啦。個個都問我抽唔抽好啊？得嘅，我話唔好啦，唔好抽啦，抽乜鬼嘢啊？即係都係嗰句，新股不嬲，我都成日都講啊，供求關係遊戲嚟噶嘛，都冇人抽，點會價會升啫？咁即係都唔好痴心妄想啦。但係即係有啲跌一半咁，我又覺得哇，即係我都冇諗過跌咁多。雖然我冇叫你買啊，冇叫你抽，但我都冇諗過跌咁多嘅。咁即係話而家呢刻個氣氛喺新股上高都仲係差咯。咁所以我都覺得。 嗱，簡單啲講，大家可能對於譬如天齊可能會覺得，喂，憧憬本來大啲噶，乜唔係你好好需求大嘅咩？係資源類嘅股份嚟講，呢就係你相反已經最勁。但我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唔好幻想佢嘅 H 股股價會追貼個 A 股，永遠都唔會，永遠都會有個好大嘅折讓。就算金風利業都係咁，咁所以不嬲我都係咁講噶啦。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個市都係風高浪急，咁抽身股又。讲真，定价又唔系你定嘅，佢定嘅吓、啊，冻结你啲资金咧就冻结晒嘅，仲有当系上限定价嘅，咁所以暂时即系喺呢一秒钟或者过去一段都好长嘅时间，我都叫大家唔好抽新股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听咗我讲，咁啊，起码就唔使潜水咯，即係正所謂浮潛深潛都唔想啦， 係啊，咁啊，同埋有陣時真係要休息一下，即係阿德基咧，其實都好勤力，你諗下隔晚又爬埋美股，即係瞓咗幾個鐘頭啊 ，Dicky， 你都休息一下，好保重啊，知唔知啊 ，Dicky 嚇 ？OK， 係啊，極精神啊， 係極精神，又寫多個 Patreon 先係嘛？好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啦，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 Dicky， 聽日再傾。 好，謝謝 Dicky。 拜拜， 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咧讲优惠嘅，叫埋小白出， 梗系要啦。 嗱 ，man's talk 一下先啦，雷神啦。睇咗未啊，小白咧？ 未啊，但系我睇到啲报道咧，话个女版雷神好得咁样。 系啊， 我唔知啦，我未睇嘅，即系我都系引述翻嘅啫。 系啊，系啊， 系啦。 但系唔可以叫女版雷神，一边因为入边咧有句对白咧，佢好深刻咁样讲咗，叫咩话？阿钟哥 ，Mighty Four 系啦，中文叫做 咪女武女雷神咯， 系咩？唔系叫咩神威雷神咩？ 吓， 好似个名系叫神威雷神。 呢、這个又同一个即系性别系咪性别歧视啊？或者呢样嘢有关嘅，即系话佢系雷神，佢都系雷神，点解？男雷神，你唔叫做 男雷神，系啊， 女雷神要叫做女雷神咧、哦。 因为大家咧会觉得雷神即系开头嗰个太过根深蒂固啦、嗯，就觉得雷神咧应该系男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要转换性别嘅话咧，咁要话翻俾啲人听。轉咗啦咁樣， 但 係 呢 個 又 同 而家我哋所有嘅其他職業，即係當雷神都一份職業啦、 啊。 其他職業都一樣啊嘛，譬如話佢一個司機， 車長咁樣。 車長，咁你車長咪車長咯？但係見到個女性做車長咧、女車長，咁、 哦、 就話咧，點解男性揸叉車嘅你唔叫佢做男車長？ 嗯、 如果係女司機咧，就會叫佢做女車長咧、哦。即係又同呢個有關係、 哦。但係我覺得有少少約定俗成嘅、又唔關成日都係性別問題事，即係譬如警察啦。女警啦、 啊， 咁都 系 咯，你 都 系 男警， 即系少啲啦，系咪先？ 呢、這个就系而家好多即系希望大家平等，即系男女平等，就追求呢一样嘢。如果你要叫女警要加个女字喺前面嘅，咁麻烦男嘅都要加咯。咁任何职业都系嘅，即系任何职业。而家佢哋就希望，所以由雷神开始啊嘛。即系如果你叫我雷神，咁点解叫我做女雷神啊？ 系啊，所以你要叫做神威雷神，好似中文个译名都系咁。 神威雷神， 系啊系啊， 咁火影忍者嘅件事， 唔紧要啦。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好中意啊，我自己好中意啊。咁但系钟哥都有讲啦，即系外国啲影评啊，好两极啦。 好两极，即系一个好中意，一个就好唔中意。 佢差嘅原因系咩？ 笑得滞 系啊， 哦、 即系上次第三集咧，佢成功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将之前嗰两集 吓 好偏向于闷嘅， 吓 就将佢变成一个轻松啲、 幽默啦， 幽默咗， 系 佢都唔系幽默添，直头搞笑添啊！上一集 系 咁，今次咧即系阿 Tiger 话 Titi 个导演啊， 系 跟住 可能係覺得上次得，今次複製勁啲，點知就重手咗，有啲人未必接受， 落多咗味精。 不過正戲咧一定有啦，即係影帝影后都喺度啦。咁啊，影后係 Natalie Portman 啦，咁啊影帝就係呢個基斯頓比爾啦。咁所以雷神咧平時都係嬉笑怒罵，佢都要焗住有啲位好戲啲。咁啊，我自己幾中意啊。嗱，點解無端講雷神咧又唔係電影環節？只不過咧就牽引到嚟緊咧7月29號咧就係咧動漫電玩節咧就 開始。 系啦，7月29号就开锣啦，咁样咁啊，29到几时啊？8月2号咁样就喺个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咁啊，限量版嘅门票咧 ，App 嗰度咧就实名登记嘅，咁、你话即系都到处炒风，系啊， 系啊， 有啲朋友仔喺门口都会排把剑啊，当年啲动漫节排把剑啊，唔知会唔会排个锤啊，咁样或者啲限量版嘅 figure 啦，中哥今年动漫节有冇啲心水 figure 想买啊？系咪啊？ 冇啊，戒绝。 戒 住點解啊？ 戒住啲限量品啊！因為限量品其實都係一件商品啊，即係都係希望有個紀念，即係譬如話佢係一個動漫節嘅紀念品，咪就係紀念呢個動漫節啫嘛。就係而家就變咗一個炒賣品咧，我就個人嚟講，我就 你都唔想助長佢， 亦都唔想助長佢。咁我最多咪唔照咯。 係啊，係啊。 咁嗰啲都係講緊啲稀缺性嘅嘢啦。咁啊，嗱，普通票嘅定價咧，同上年都差唔多40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用某一啲 app 咧去買咧，就平5蚊嘅。呢個就係個優惠所在啦。慳得5蚊得5蚊啊。 係啊， 係啊， 係啊， 係 啊， 一日慳5蚊。有陣時咧，可能 去多幾日 啊？ 你去係啦，去到4日，你可能 慳20萬蚊 喎。係啊，即係有啲cosplayer 食咗佢都好啊。 係啊，啲 cosplayer 日日去噶嘛，因為 係啊。 嗱，我又唔知道嗰啲 cosplayer 有陣時好似話唔係好使錢入場啊。我就真係有幾年動漫節就佢想推行嗰啲叫做 cosplay 嘅風氣咧，因為令到個氣氛炒熱嘅氣氛刺熱啲咧，我就聞住有啲 cosplayer 可以喺門口排隊排到差唔多，跟住差唔多入去 一啲啲 係咪啊？ 不過而家有啲係被邀請 嘅，哦，被邀請 嘅，有啲又唔係 嘅，我未試過， 即係有啲展商就邀請我哋過嚟嘛，咁但係有啲如果你話比賽嘅，咁可能自己都要係啦，有個門券買翻啦，咁但係而家咧，你話 cosplay 啊，戴住口罩其實都有啲弊藝。 透明口罩好似依家 啊呢、這個呢、這個又冇乜點樣問過喎呢一 係咯，你戴住口罩，其實你即係你有啲位你咁唔使特別搞嘛，係咪？你長期戴住個口罩嘅，咁如果你話透明嗰啲嘅，其實透明嗰啲好黐粉底嘅。 咁啊，大家中意動漫就睇睇佢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7月14日係一年嘅第19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70日。1965年7月14号，由美国开发的一系列以飞跃模式进行行星研究的航天器水手四号，成为第一个成功飞跃火星的太空船。水手四号亦成功回传第一张火星表面的照片到地球，亦是第一张从地球以外另一个行星上拍到的照片。照片见到火星表面充满陨石坑，震惊科学界。水手四号的任务包括在火星附近执行行星的地表及粒子测量，并提供进行长途星际飞行工程技术的经验和知识。水手四号在1964年11月28号发射升空，直到1967年12月21号失去联络。7月14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难以言喻的内在魅力，容易赢取别人信任，充满自信，具有指挥技巧同埋幽默感，亦带有忧郁，说话充满力量。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你性格嘅特质有冇能力说服别人一同创造崭新概念？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未接近真相，我哋充满幻想；一旦睇到事实，我哋可唔可以坦诚面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系继上星期四之后单日确诊再突破3000宗。 其中2943宗属于本地感染，多两个患者死亡。307间学校一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七日有169间学校呈报有两宗或以上感染个案，其中四间学校有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四间院舍呈报新感染个案，各有一个院友染疫。另外留意的新冠患者突破1000人，当中300多人入住隔离病房。医管局形容情况令人忧虑，医管局新增61个员工确诊。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第一阶段首轮投票结束，前财相辛伟成获最多支持。辛伟成在首轮投票中获88个保守党员支持，前防相莫佩林排第二，有67人支持，外相卓惠斯排第三。出局的两个人分别是财相查学礼和前外相侯俊伟。首轮投票候选人必须获下议院358个保守党议员的至少30人支持，才可以进入下一轮。之后未来几日再举行多轮淘汰式投票，直至产生两个候选人进入第二阶段投票，由全国保守党党员选出新党魁。美国总统拜登专机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三日访问。以色列总统克尔助格、总理拉皮德在机场迎接。外界相信持续强化美以关系、应对伊朗威胁、构建地区安全同盟等，将会成为拜登访问以色列的主要议题。拜登除了同拉皮德举行双边会谈之外，并会同拉皮德、印度总理莫迪和亚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一起举行线上四方领导人峰会。另外，拜登亦会到访巴勒斯坦。北韩新增560宗发烧病例，是首次降至600宗以下。累计发烧个案4769900宗，1300多人正接受治疗。当局未公布新增死亡病例资料，至今的死亡个案有74宗。北韩最新采取全方位措施应对暴雨天气引发的疫情防控危机。朝中社报道，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和有关部门指示有关部门要准确掌握和灵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并在开展防洪作业的地区增设防疫哨站。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66，瑞士法郎0.982，加元1.301，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3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41美元，卖出1729.9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的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啦。比较挤塞嘅就喺新界区啊，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第一城啦，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隧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愉翠苑嘅。咁重复多次，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第一城。亦都影响埋沙沥公路去狮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可以改行其他隧道啦。咁因为沙田路受博康村嘅意外影响，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第一城啦，同埋愉翠苑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丹桂村。而大老山公路去返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对出，就是大老山隧道，应该是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返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在水边围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御龙山对出。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成日听到人哋话要检查自己有冇油，究竟油系点嘅样噶？ 咁我哋就要视乎翻佢系边一啲位置嘅分布啦，大粒啦定细粒啦，佢颜色啦，或者佢本身系咪得呢一粒咧？定系其实周围都有啲类似望落去都系一样样嘅嘢咧？通常佢都好中意一大扎咁样生嘅，或者你拗完之后佢附近又生多几粒啦，咁呢个应该都系有嚟噶啦。 要学识注重自己嘅生活健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18、19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今次我是在《幸运红》里面饰演叶美玲这一位医生的角色。我觉得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心态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咧就想讲下去戏院睇戏，又或者屋企睇戏啊。咁你都系好多时候咧都不如约埋朋友一齐去啊嘛，约睇戏约睇戏啊嘛。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咧，有啲戏最好是自己一個人看的，就不要跟人分享的。那你們心目中有沒有一個看過一些電視劇，又或者一些的電影，其實你看完之後都是覺得不如這套自己看會好一點的。首先我先說了，有些朋友很有趣的，他看恐怖片一定要拉上朋友去看的， 因為怕 啦， 咁但係咧，我識一個朋友又係調翻轉嘅，佢話佢睇恐怖片咧，佢係一定要一個人去嘅。我話點解啊？就係因為想驚咯。係係係。即係如果咪就會浪費咗嗰種恐怖片嘅嗰種質素啊。 係啊，我係中意睇恐怖片嘅。 嗯， 我係中意一個人睇嘅，我唔可以遇另一半嘅，因為另一半好驚。咁咧，我唔能夠承受咧。我睇完恐怖片咧，我仲要用好花好多心神去安撫翻另一半。 呢、哦這個最煩啊！ 係啦，我記得有一個經典嘅畫面嘅，就係、是、即係我同太太去睇戲啦。各自睇一套戲。 嗯， 佢係睇呢個咩？打死不離三兄弟。係、嗯，我係睇呢個小丑回魂嘅。 哇！ 即係呢個史蒂芬經嘅呢個經絡作品啦，咁、 嗯、 樣。跟住大家睇完之後咧，好滿足。 嗯， 好好，我觉得呢个体验、嗯，我建议如果有啲男士又好，女士又好，睇戏分开睇戏啦，分开啦，睇戏系啦。咁咧近排咧，我就睇咗呢个串流平台啊，呢个咒， 嗯， 哇，好惊好惊好惊，呢套一定要一个人睇，因为我估如果喺屋企睇咧，我太太未必接受得到，同埋咧，其实女性睇咧会更加惊，意思系咩？因为佢系讲一个妈咪出发嘅，咁、 嗯、 呢个妈咪点解会作邪作鬼嗰啲嘢咧，咁你呢啲留待你自己去發掘個故事內容啦，咁樣。咁但我睇嘅時候咧，因為我男性角度睇，我都覺得好驚慌。但如果女性嘅角度睇，可能會再驚一啲，因為入面係關於好多周邊地區一啲民間信仰啦、民間習俗啦，而人咧嘅恐懼係嚟自未知，或者一啲完全你唔認識嘅領域。咁佢入面有咁多大家都係黃皮膚嘅人，但係。啊，点解佢个民间信仰同我哋嗰啲差十万八千里嘅？咁点解会系咁？哇，原来佢哋都有相应嘅嘢系源远流长嘅，同、我哋哇，原来隔咗一个海系咁唔同嘅。咁、即系我哋拜嚟拜去都系某一啲神明啊，咁样同佢哋有啲唔同啦。咁呢啲宗教嘢我唔讲，因为你始终即系呢啲鬼片嗰啲咧，惊栗片咧，你一讲咗又唔好睇噶啦嘛。总之，哇！我近呢几年咧，我未睇过啲咁惊嘅嘢，惊到咧有少少争发恶梦。你有冇兴趣睇一睇咧，钟哥？ 我对恐怖片一般嘅， 系咪啊？ 即系我喜欢睇惊栗片多啲、即系唔系你即系恐怖片同惊栗片嘅分别。 系 我中意睇惊栗片。 即系、你上次呢个环节讲咧，讲 The Artist 咧 ，Kitty 之后都有追睇翻 The Artist， 睇翻啦。嘅成個鋪排真係估佢唔到啊！ 同埋你仲要即係推演翻係咁耐年前嘅作品咧，咁我覺得好犀利，同埋真係靠個演員嘅啫喎，成件事就係喺嗰間屋裏邊發生嘅。 所以尼哥傑文都慘，嗰年攞唔到影后， 好靚，同埋真係好靚。 攞咗啊嘛，但係嗰幾年即係尼哥傑文嘅最巔峰嘅歲月嚟嘅。 好靚，好靚，好靚，係啊，係啊。我自己覺得有啲咩係要自己一個人睇咧？嗱，通常睇戲就我就同伴侶睇啦，即係同朋友都唔係話成日好多嘅，即係間唔時。咁同伴侣睇有啲咩系唔可以同佢一齐睇咧？我就觉得有啲系好浪漫、太甜嗰啲咧，反而我觉得唔好同佢睇，因为咧之前我喺又系嗰串流平台咧，佢而家有啲咧唔系净系普通嘅浪漫甜蜜，而系好似咧令到你咧有一啲幻想嘅剧咁样嘅。我而家我一路揾都未揾得到嗰个韩剧嗰个名，咁总之嗰套韩剧咧之前都有啲人会讲下嘅，佢咧拍到好似有啲似动画咁样，虽然佢就係真人版啊，真人版嚟嘅，就讲呢一对男女其实好叫做好平淡嘅，即係可能喺学校里面互相认识、但佢啲镜头呢攞到好埋嘅，好埋个嘴唇。 唯美咁样啊。 係啦，好埋个嘴唇啦，好蒙啦，有时啲节奏好慢啦，即係对眼好 close up， 大家点样望大家啦。简直你变咗好似呢睇嗰啲少女漫画咁样嘅电视版啊，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如果俾女仔睇咧，系好有幻想嘅一套剧咁咯。你唔会想同男仔或者同你嘅伴侣一齐睇嘅。 望住个电视就系幻想，拧转头，现实望咗幻想，现实咁 样。直头系好似入咗个空间咁。我都发现，原来而家都有呢一种嘅拍摄手法噶。 我真系要揾到个名话声俾我。 系啊，我系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我自己睇我都会，我初都以为系嗰啲校园爱情剧啊，即系嗰啲恋爱啊咁样，但系你会发现一路睇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又未至于系情欲嘅，因为佢冇好露骨嘅，但系你见佢啲镜头啊，攞你啲锁骨啊，影到你个嘴唇好。 有啲心跳嘅感觉啊，咁样系咯，我原来如果系有啲咁样嘅嘢睇， 我真系要睇睇。 跟住，但系佢唔系三级片嚟嘅，佢唔系一套三级片，所以先至特别，所以我先至讲，我好彩我揿嘅时候，我老公唔喺侧边，如果唔系即系大家可能会 尴 尬咯。 尬 就系呢样嘢尴尬，所以我今日想讲嘅另一套咧就叫做都系喺一个串流平台上边 A V 帝王。咁佢兩季咧，呢套戲咧我就真係提議，如果你要睇啊，真係自己一個人睇， 係咪啊？山田孝之啊， 就係啦。我點解？因為佢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咧，就係講日本點樣將呢一個嘅即係成人嘅 電影啦， 即係推上另一個叫做商業市場嘅一個人物啦咁樣。咁當然咧，裏邊咧就有好多裸露鏡頭嘅，所以小朋友真係唔啱睇啊。咁但係大人咧，我都唔覺得佢應該同人分享。點解咧？因为呢个故事呢，如果你用你一路你同人有隔篱男又好女友一起睇呢，你自自然然你就偏向咗另一个角度，是去笑。 哦、 哎呀，即是会觉得尴尬，会觉得笑一下啦。又或者是如果你同两即是可能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去睇呢，咁你就会觉得是可能用咗一个色迷迷的角度，因为里面有啲裸露镜头嘛、你会用呢啲角度去睇。其实呢个戏正正就唔系讲呢啲嘢嘅，就系、是、想讲嘅就系、是。究竟人面對呢啲咁樣嘅情慾嘅時候，你嘅心理狀態，你點樣睇呢啲嘢？你自己睇嘅時候咧，老老實實，如果你自己睇呢個戲咧，你完全唔會有正話講同朋友一齊睇嗰種嘅諗法。 係啊，我唔敢開嚟睇啊，呢個即係就係、是、我真係其實冇乜睇。 但 係 你會自己睇嘅時候咧，你就會分析翻同埋會反思翻你點樣睇呢一個課題啊。所以呢個咧，我就好贊成，如果要睇咧，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真係去欣賞。同埋咧，係去反思翻自己究竟你點樣諗嘢？ 係咁去睇下呢個山田孝之嘅演技。 我揾得翻啦，我揾得翻個套嘢叫咩？佢叫做《無法抗拒的他》。咁我上網咧，佢都係形容係超現實主義嘅浪漫愛情故事嚟嘅。咁我唔知係咪就係我講嗰種，即係佢嗰個慢啊，或者嗰、那個。嗰、那個鏡頭啊，係令到你覺得哇超現實，同埋咧，因為佢係從個女主角嗰個角度出發嘅，咁所以如果女仔睇咧，就真係唔好同男伴一齊睇啦，因為無法抗拒嘅。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从来吸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意志不死。 做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早两日我哋讲过 situationship， 即系一啲难以名状又冇确定关系嘅感情。而今日要讲嘅咧，就系呢一种净系得文字沟通，不过冇见过面嘅恋情。到底呢种关系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咧？林慧转头话你知。 Hello， 感觉怀念记吗？一起向风破。Hello， 感觉谁像你好？ 讲到随着时代进步，有好多人都会用短信或者是社交软件来到倾偈嘅，甚至乎有好多人会用一些交友的软件来到识朋友。这样认识的朋友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甚至乎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打算见面，不过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交谈方式发展出恋情。而呢一种透过文字嚟到恋爱嘅关系，我哋就叫做 textlationship。textlationship，text T E X T 本身系解作短信咁解，后面嘅 lationship 就系关系嘅 relationship 咁解啦。其实 textlationship 都系一个合成字嚟噶，将呢个透过文字嚟到交谈发展出恋情嘅关系 ，text 加埋 relationship。变成了 textlationship。虽然文字的交谈可能都可以帮助双方更加了解的，不过有时都要认真地想想，透过网络和文字谈得那么开心，为什么对方又不约你出来呢？很有可能是他根本不可以跟你拍拖，又或者已经本身有固定的交往对象，只是想找人谈下偈，打发时间而已。所以如果你都正处于一段 textlationship， 那你就可能要小心一点，再花点时间观察一下对方了。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五十六分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翻啦。咁沙田路往九龙方向啊，近呢个博康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呢个沙田嘅专业教育学院啊。沙沥公路往狮隧方向咧，龙尾啊汽水厂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行驶啦，有啲塞车咁，大家留意翻， 俾多啲少少耐性啊。 系啦，嗱，有耐性咧都系一个好事嚟嘅，不过有阵时休息都系重要啊，承上题咁意思系咩咧？我建造业议会咧，今个月开始咧就有机会提倡呢、這个吓、啊，隔星期咧就四天工作。咁啊，有啲 隔星期啊， 系啦，隔一个礼拜就四日， 即系今个星期就可能五天工作， 系啦， 再下个星期就四天， 即系十日翻九日工啦，即系十个工作天翻九日工。 之前有机构就系 四日半啦， 个礼拜四日半 啦， 而家就呢个就隔星期， 差唔多都系。即系工时都系差唔多， 系啊系啦，工时差唔多，但系咧，员工就话一年咧多咗50日嘅假期陪屋企人咁样，咁但 等阵先，系多咗50日假期，但系系咪陪屋企人咧？呢、這个我成一个问号嚟嘅， 系 你系咪真系陪屋企人先？ 做自己嘢都开心啦， 咁就唔好成日，即系我成日话，冇时间陪屋企人啊，即系呢个系一个藉口嚟。 但系起码唔使继续困喺一个工作嘅环境入边，令到自己压力增加。咁你个人咧，即系消除到啲压力咧，工作嘅质量或者对屋企人咧，就自然都会好咗啊。 系啊， 系咪先？ 咁啊， 好事嚟嘅。 业界人士点样讲啦？嗱，其中一位员工咧就系、是、叫 Kelvin 啊 ，Kelvin 咧就系、是。建造学院的钉板导师嚟嘅，咁佢原本咧就每周工作5天半嘅，新安排咧实施之后咧，变成轮流一星期咧上班5天，一个礼另一个礼拜上班4天，即系每年咧多出50日嘅假期。 嗯、 对此咧，佢系十分开心噶， 梗系啦， 佢系咁样讲嘅。 我听佢都开心， 佢系咁， 我戥佢开心， 开心、啊。 佢系咁样讲嘅，多咗时间陪孩子同埋家人。如果有其他时间咧，我会选择同。俾太太一齊進修添啊！ 一直都幾好，係咪？ 因為我梗係咁講啦， 拍拖進修。除咗拍拖進修咧，我估個原意咧係佢可以湊住個仔，等咧個全職媽咪咧有一日時間。俾翻阿媽出去學嘢， 係、 即係嗰一日啊！佢話陪屋企人嘅意思，你多咗一日啊嘛，咁咪俾太太平時可能冇時間去進修嘅，或者有陣時講緊進修唔一定真係讀個 degree 翻嚟嘅，學下咖啡拉花、 啊、新嘅技能啊， 係啦，學下織眼衫啊，類似嗰啲啦，咁樣咁哦，好似諗落咧。是环环紧扣，字字相连。 系啊，嗱，嗰一日咧，如果真系可以学到嘢咧，其实有好多嘅家庭咧，佢哋正在面对一个困境，就可能有屋企人要照顾啦、嗯，你又要翻工啦，你冇时间去到突破自己呢一个嘅叫做困境啊、 嗯。 即系佢哋觉得喂，我周而复之，日日啲嘢都系要做嘅，咁我冇咁多时间。如果多咗呢啲咁样嘅，即系老板体谅咗嘅话咧，其实佢哋随时可以就系因为你嗰一日啦，可能我哋进修完之后、 嗯、 有一个新嘅突破，有新嘅冲击都系好事嚟嘅。 希望 啊，系啊， 唔系咁。 你俾多啲希望， 我睇清楚个世界 啫。系啊，即系依家都见到全个世界咧，都好奉行咧，就系话大家做嘢做得攰啦，即系 take 个 break 咁样。咁、 嗯、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旧时可能即系有得放啲大假，即系十几日哦，唔翻电台咁样。咁跟住，但系依家咧，因为疫情，你冇得出国。去旅行啊嘛，咁、 嗯、 你变咗嗰十几日假都放唔到，或者唔系好抵咧，咁、 嗯、 你即时喺度谂啊，系、哦、即系放一两日又帮唔帮到手咧？咁、嗯、呢个都系即系长久以来嘅一啲迷思嚟， 好难搞嘅呢样。 系啊，咁啊，不过有得放假开心，嗱，听日 Happy Friday 啦。 多龙尾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 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定富街。喺新界方面，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光辉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骏景园对开。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仲系需要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 Diostin 一座 T1、 荔枝角美孚新村六期行柏道9至11号、大埔广场宜德角、黄大仙上村永善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屯门智乐花园乐丽苑、石塘咀卑路乍街一号三汇大厦、鲗鱼涌康怡花园F 二座、屯门富健花园五座，同埋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话你知， 哎呀，我个心好痛啊！ 你冇事啊嘛？心脏有事啊？你知唔知啊？心脏负责将血液输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为佢哋提供所需要嘅氧气同埋养料。万一心脏受损，就算康复之后啊，都有机会令到你连行多步都觉得气喘，唔够力气，甚至照顾自己都有困难噶。 我梗系知心脏病嘅严重性啦，我仲知乜嘢系高风险因素啊？有啲系无法改变嘅，例如年老、遗传疾病等等，而有啲咧就系可以改变嘅日常生活习惯，例如高盐、高糖、高脂肪嘅饮食习惯。缺乏体能活动、吸烟同饮酒等等， 所以唔好以为心脏病净系得老人家需要留意。如果我哋后生时期就有好多高风险嘅生活习惯，一般都会延续至到成年阶段。所以及早认识风险，同埋循序渐进去到改善，咁先系最好预防心脏病嘅方法。你个心痛去检查一下好、啊。 哎呀，实情系咧，我对新科鞋踩污糟咗，系好贵噶嘛，我未觉得心痛咯。 哦，咁洗翻咪冇事咯。若果你都想改善高风险嘅生活习惯，可以免费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佢哋有好多关于健康生活嘅讲座，仲提供戒烟戒酒辅导添。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台话你知，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 穿越我哋嘅回忆。 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十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收报啊30773点啊，跌咗208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7点啊，纳斯达指数咧都系跌17点，港股 ADR 咧全日偏软啊，按比例计算就跌31点啦。不过要留意啦，就系美国啊六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咧 CPI 按年升咗9.1%啊，高于市场预期嘅一个概率啦，咁所以咧。就引发咗联储局啊本周咧嘅大幅议息嘅忧虑，咁啊令到咧市场气氛都麻麻地啊，睇嚟今日咧都有啲机会影响港股嘅表现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阿歐同你講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啊，请嚟咧熊仔 Sir 啊，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咧，教下我哋打篮球有啲咩需要注意。今集不如讲下热身先啦，好嘛，熊仔 Sir？ 好， 好多人咧都会忽略热身嘅。当然你话喂，正式比赛当然拉晒筋热晒身啦，但系有阵时打街场，我见啲人着啲衫裤鞋袜都唔恰当嘅。当然。我哋成長嘅年代又要講啦，皮鞋都係咁打啦，白飯魚都係咁打啦，未一樣打得好叻。但係依家咧，物質真係富裕咗啦，同埋真係多咗嘢，其實我哋保護自己嘅。不如先由個裝備嗰度可以講下先啦，好唔好？熊仔 Sir 打街場， 我覺得對物都緊要咯，物，因為有時你打籃球，你對物，如果好，我曾經教過一啲小朋友咧，或者啲學生、中學生咧，佢哋好求其嘅對物，即係好薄嘅。 係。 因为咧，我哋篮球跑得好犀利咧，你可能着啲好薄嘅物，咁你到时咧打完波之后，你发觉只脚就生咗水泡嘅，因为生水泡真系非常之痛。如果你对物系厚多啲咧，尤其个底啊，即系可能你脚面唔厚嘅，脚底厚嘅，咁其实你会发觉，你唔会生水泡先啦，即系打完波摩擦之后唔会生水泡先啦。咁同埋就系佢脚腕都应该系会有种厚嘅程度咧，有种感觉系包住你脚腕。咁你加埋嗰个对鞋。綁實啲個鞋帶咧，其實你起碼唔會拗柴，同埋拗柴機會會細咗。咁呢樣係我覺得物係裝備，我覺得因為我唔想有啲即係好花費喺其他地方度，可能就係最基本物啊鞋呢啲，覺得係已經係籃球當中最重要嘅裝備，就要注意咗先咯。 嗯，咁啊係啊，嗱有個年代咧，我哋就好興帶嗰啲咧護指啊咁樣，依家唔興啦，反而咧依家又好興喺膝頭哥嗰度咧就帶嗰啲類似護腕嗰啲，其實就令到你冇咁容易咬親嘅。咁啊，揀籃球鞋亦都如是啦。喂，究竟即高筒好定低筒好啊？哇，呢啲都會進入個迷思嗰度喎，係咪啊？ 我覺得就係唔好低筒，但系咧你會見到嗰對籃球鞋咧。後踭嘅位咧，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啲保護嘅嘢喺度？即係唔係話後踭我純粹夠高就叫保護到？依家咧有啲籃球鞋咧，後面仲有塊一膠嘅定唔知鐵咧，同埋可能周遭嗰啲綁鞋帶嘅腕位咧，佢特別係有多啲嘢係唔係就係海綿喎？可能係多啲其他配置嘅落咧，令到對鞋會再實淨啲咧，咁就會再好啲咯。 當然我高筒我唔係好建議嘅，因為高筒我哋有時都做一啲殺制嘅動作，可能要重心好低咧，會影響到你個幅度啊。 係咁啊，可能喺嗰啲即係 angle break 嗰度啊，即係未 break 到人哋咧，就先 break 到自己啦咁樣。即係講緊嗰樣嘢。OK， 咁啊言歸正傳，講埋咧熱身啦。咁啊如果依家啊準備做training 啦，做訓練啦，籃球 training 啊，有啲咩筋一定要拉咧？ 第一樣嘢，我覺得條腰嗰條筋咧，其實始終咧，即係我覺得籃球員咧 core 係好重要，即係腹練腹嘅。成分應該要多啲嘅，所有都係由腹開始帶動。咁有啲人可能拉個頭啊、拉手啊嗰啲咧，就好似擺得好重。但如果我教學生咧，腰咧係要做好多嘅，左右啊、前後啊、轉動啊，我希望呢啲做多啲。咁另外一樣嘢咧，就更加重要就係膝頭哥。咁我膝頭哥咧，我有啲時候咧，我可能我會兩隻手撳捏實個膝頭哥啦，兩手一齊，咁之後咧會轉下去先啦，即係一路捏住嚟轉喎。或者捏住咧，起身踎低，起身踎低咁樣。咁呢樣起碼我用保護嘅情況下，令到佢轉動同埋伸直彎曲咧，你會覺得咁樣熱身咧都係幾好嘅，即係種保護性嘅情況下，去令到佢熱身就唔係我踢下只腳原地跳跟住咁，其實。都未準備好隻膝頭哥，因為膝頭哥個韌帶同埋半月板咧係好容易受傷嘅。如果你有練肌肉嘅話咧，都仲有肌肉保護。如果冇咧，其實韌帶同呢個半月板係好脆弱嘅，其實，所以好多球員都會有機會受傷。 係啊，哇！呢啲咧一傷傷嗰啲韌帶啊，或者半月板咧，你起碼咧一年唔打得波噶啦。所以即係。正所謂好嘅熱身就係為咗走更長嘅路，係咪先？所以熱身一定要做足啊！無論係打街場定還是咧正經啊，我哋今次咁啊打聯賽啊咁樣，大家都要知道同埋要了解翻啦。今個早上咧，再次多謝我哋專業嘅籃球教練洪仔 Sir 教我哋咁多嘅籃球嘅知識啦。咁啊，下集咧再同你傾偈好嘛？唔該曬洪仔 Sir，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遗忘失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及退化。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愿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前讲好的及不到的过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及真感，共你约定生死将偏偏最真，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偏执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奏，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以后捉紧你的手。 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去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 又是时候讲下啲投资小知识。今日讲下绿鞋机制，乜嘢叫做绿鞋机制呢？是根据中国证监会2006年颁布的证券发行及承销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以4000亿股以上的发行人以及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的方案采用超购配售选择权。当中这个机制就是叫绿鞋机制，目的就是防止股价大起大落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又有刘女士喺度。早晨啊，刘女士。 系早晨啊，林慧。 刘女士，我觉得好犀利啊！有一样好神奇嘅地方咧，就系、是、大气电波咧系可以接通晒，无论世界各地乜嘢角落嘅人咧，都可以送到祝福嘅。 是啦，我就是想住呢样嘢，所以打电话嚟俾你哋试下。 系、啊，你想祝福边个啊？咁今朝系， 喺加拿大嘅佢系阿宝儿， 嗯， 系我个先生个表妹， 系 个女， 嗯，咁佢有咩喜事啊？ 佢18号结婚嘅， 哇，咁啊，即系过几日嘅啫。 是啊是啊，咁、 嗯、 样特登恭喜佢啦，恭喜阿宝儿啦，新婚愉快啊，身体健康啊，佢啲屋企人呢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啊、生活愉快， 嗯， 因为佢爸爸依家又退咗休，咁啊同埋妈咪呢两个一起周围去好开心、 啊。听见都好令人羡慕。 是啦 是啦。虽然可能疫情的关系啦，未必可以飞到过去参加啦，但是呢远方的祝福一样咁可贵嘅。 是啊是啊，多谢你。 嗯，好啦，多谢晒你的电话刘女士。 好啊好啊。 好啦，拜 拜。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怂，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多嚣张。 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哄，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 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同大家讲翻啊，就系沙田路咧往九龙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咧沙田嘅 Ivy， 即系沙田嘅专业教育学院啦。沙沥公路往狮隧方向咧，龙尾去到汽水厂，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哄，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 九点二十六分听过有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如果你都有一些祝福的说话想跟身边人说，可以打个电话来1872388。 神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四啦，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是有什么好节目介绍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晏昼六点半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咁啊继续睇下咧主持人啊欧善怡姐姐点样带住班小朋友做运动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又再特别啲，咁啊请嚟咧一啲食物营养师咧教大家制作呢个鸟结糖啊，即系小朋友咧。 好硬噶，鸟结糖。 冇错啦，嗱咁啊，今晚教嗰只鸟结糖咧，即系叫得。即系仔仔同啲 keep fit 特工队嘛，即系廖健康好硬，但系亦都好甜，好多糖啊嘛，咁啊唔系好健康嘅。咁啊，今晚佢哋会教大家做一种咧廖健康咧系 健康版， 亦都健康版，亦都咧系一样咁甜，但系咧就相对健康嘅。咁啊，希望咧各位家长咧可以学下嘢，咁啊做啲俾小朋友试下啦。 好啊，健康饮食习惯由细个就开始啦嘛。咁啊，到七点半咧有铿锵集。 是啦，咁今晚呢同大家讲下呢个题目叫善别啦，咁即係一个好似善终嘅一个议题，咁好有意义。咁讲咩嘅呢，原来呢香港绝大多数嗰啲临终病人呢都系喺医院度逝世嘅，咁我諗大家都估到啦。咁但原来呢就是、大家都系有一个权利呢可以喺居家嗰度呢好安宁咁样去等自己呢个别离嘅时候嘅。咁但究竟呢呢、這個在家安寧係需要一啲即係具備一啲咩條件咧？唔係人人都可以嘅。喺執行上有啲咩困難咧？咁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講下。另外咧，亦都會講下咧，政府以至呢個成個社會咧，我哋嘅資源點樣可以調配到咧，做得到呢件事咧，令到大家都可以安心咁樣善別咧。咁記得留意今晚七點半鏗鏘集啊！ 好啊，咁去到晚上八點咧，有港台抗疫健康蛋。 冇错啦， 咁 啊，系啦，主持人啦，蛋哥啊，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健康知识啦。咁啊，今晚请嚟呢个资深嘅体适能教练啊，教大家咧做一啲肌力嘅训练。咁啊，就系主要系膊头同埋腹肌嘅运动。咁啊，听讲话可以避免咧，即系练大腿外侧啊，可以避免 O 字脚出现嘅。即系大家有呢个烦恼嘅咧，可以今晚学下嘢。八点钟啊， 好啊，好啊。咁啊，十点半钟咧就有呢一个纪录片《我们的征途》。 係啦，呢個係嚟到最後一集啦，就係、是、國家航天局啊，講下呢個中國探月工程成件幾浩瀚嗰件事啊。咁啊，今晚嚟到最後一集啦，講下佢哋嘅嫦娥五號咧嗰個登陸月球嘅計劃啊。咁啊，真係有真嘅火箭，真嘅嫦娥五號睇啊！大家對呢個太空工程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啊。 好啊，唔該曬阿暢嘅介紹，大家記住收睇港台電視3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八点半完成在观塘顺天村天琴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一共159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0宗阳性个案，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派员到访700户，102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沙田路近水泉澳村附近发生旅游巴和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9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7:44，现场所见巴士的车尾损毁，车上7人受轻伤，包括2男5女。旅游巴男司机和一个女乘客亦都受轻伤。美国财长耶伦据报在上星期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视像会面中讨论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可能性，显示美国正设法争取中国加入计划，以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益。正在东京访问的耶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中方聆听有关意见之后，准备和美方展开进一步讨论。中国和印度是耶伦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争取的两大目标，中印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北韩新增560宗发烧病例，是首次降至600宗以下，累计发烧个案4,769,900宗，1,300多人正接受治疗。当局未公布新增死亡病例资料，至今的死亡个案有74宗。北韓最近採取全方位措施應對暴雨天氣引發的疫情防控危機。朝中社報導，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和有關部門指示有關部門要準確掌握和靈活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並在開展防控作業的地區增設防疫哨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5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8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8升4毫，友邦保险82.85跌1.15，腾讯控股335元跌4毫，招商银行41.35跌2.4。天齐锂业81.8跌2毫，建设银行5元跌6仙，新洲国际83.1升4.5，百度集团143.1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98，瑞士法郎0.982，加元1.3，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1点，升72点。港金报16,1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96美元，卖出1,7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六分钟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啊，仲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 Ivy 对出，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愉翠苑。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一阵嘅啫。车龙是未消散的，还是很长的，排到去沙田 Ivy 对开，沙沥公路去回狮隧方向，龙尾就去到愉翠苑。那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近住嘉林角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那现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近住嘉林角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还是多车的，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开。另外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几条的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因为封了路影响到一带挤塞。现在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右转去和宜合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葵涌道近住光辉围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悠长假期，陈海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抗疫健康带。 我郑丹瑞会请嚟唔同嘅医生、专家同专业人士，从唔同嘅角度去探讨各种疾病嘅成因、预防同改善方法，同大家分享各种健康资讯，活出更精彩人生。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抗疫健康蛋。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见证。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食饱饭先啦。你一日大约食几多餐饭呢？多数人早午晚三餐，有啲人会食埋下午茶、宵夜，有啲一肚饿就食，甚至未肚饿都食。计计埋埋嗰日唔知食咗几多餐，有冇谂过点解我哋要食咁多嘢呢？唔系呀嘛，咁都要问？肚饿就要食嘢啦。系嘅系嘅，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食嘢真系好重要。除咗系机能上需要之外，有冇谂过食饱饭对我哋做一啲重大决定都好有影响呢？最近喺网上睇到有间苏格兰大学早前发表咗嘅一项研究结果，题目系肚饿会冲击你做决策的能力。究竟讲乜嘢嘅呢？相关嘅大学教授喺大学系教授决策力同埋认知心理学等等嘅学科，可以帮助从事金融界或者公司决策人点样可以做到有效又精明嘅决定。这个研究结论就是，肚饿会令你更容易着眼于眼前的利益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有没有那么严重啊？看看他研究方向是什么先。研究直接找了50位人士，邀请他们在吃完东西之后两小时和禁食10小时之后回答不同的问题，看看肚饿有没有影响答案。结果可能你都估到啦，原来我们肚饿的时候容易聚焦短期利益。简单来讲，眼前有什么就要什么，所以你就会忽略了长远的影响和考虑，亦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肚饿只会看到眼前利益，听落又是喎。想下自己，当你肚饿的时候，你不会嫌三嫌四，揀这样揀那样，对食的要求就会降低。你不会揸一个钟头车去食嘢，你会即刻行落街，见到有乜嘢就食乜嘢。可能你不是太喜欢食，甚至讨厌食楼下的嘢，但是有得食就想快啲食。如果再肚饿啲，街都唔想落，打开雪柜见到乜嘢就食乜嘢。你可能会话啦，我对食好有要求，就算挨住肚饿，我都要食一啲自己鍾意食嘅嘢。係嘅係嘅，如果係咁，不妨试下今日挨一两日肚饿，睇下仲会唔会坚持。如果你仲坚持到，会唔会因为你仲未係好肚饿呢？有冇试过午饭之前开会？当中嘅决定有时係会比较快速，同事之间会讲呢句肚饿啦，唔好諗咁耐，阻住食饭。思考时间缩短，自然未必諗得咁周详啦。所以谨记，如果要作出一啲重要决定，一定要食饱饭先好諗。或者调返转头，如果想其他人做一啲决定，在他肚饿的时候问他，可能就会很快给到答案。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走过了横街，经过这门牌，想起了一支旧吉他，轻轻 奏过童话，低诉过梦与话，仍留在这一刹，蒙着眼寻觅这故事背景，勾起了他悲笑哭声，仍旧在怀念，随时重复这幻听。偏偏在响起这歌声，仿似有生命流传人世心声，难忘掉这失声，承受过荒谬与幼稚借口，沉默过之后，仍然继续独奏，像木偶，我终开不了口。信我，怎相信一光？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天氣熱熱地咧，我覺得呢個食譜係唔錯嘅。我自己試過整咧，我覺得都好好清新啊、個感覺，就係、是有少少嘅轉變啊。話就話係壽司，咁但係咧就唔用飯去整，係、哦、啦，因為食飯咧覺得好飽啊嘛。 係， 咁啊又要煲飯啦，有一個快捷啲嘅方法。 依家啲人咧，即係出去食奧麥卡西咁啱有食啦，即係近呢一兩日有食過啦。佢俾嗰個飯俾少咗。 唔係啊，其實係咁樣先好食㗎、那個比例係啊，大大嚿咧食到飽曬，你都食唔到嗰啲魚嘅味道啦。不過呢個咧、我就唔係自己整嗰啲刺身魚生嘅、就好似一啲飯卷咁咧，佢其實都幾適合俾小朋友帶翻學校啊，又或者自己做一個 lunch box 咁樣。咁你唔用飯去包咧，中間咧我就換咗做一個荞麦面啊。咁、你首先咧就將啲荞麦面咧用滾水烚咗佢啦，咁烚咗佢就過一過冷河，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印乾印乾少少佢之後咧就加少少醋去到調味啦，即係其實好似壽司飯咁樣啦，就加少少醋落去，咁然後咧你咪繼續攞一塊大塊嘅紫菜去到卷咯，係啦，咁你當然就同嗰個紫菜平排咁樣卷啦，咁你就可以加翻嗰啲蟹柳又得啊，青瓜啊，或者你煎個蛋咁樣，咁就包埋喺中間一齊卷，咁就用咗呢個荞麦面咧去當咗個飯，咁你切開咧其實好靚嘅，你想象下一切開咧，其實佢嗰個平面就係有好多條面仔咁樣，好似企咗喺度咁樣樣，係啦，咁跟住你咧臨食之前咧就淋少少嗰啲荞麦面汁又得，咁你点翻豉油又得，咁其实佢又饱肚，咁又唔使食咁多饭，系啦。咁如果你话啊，荞麦面都好似即系相对你觉得健康啲，咁又可以试下呢个新嘅食法啦。 几好啊！呢、這、一个轻轻松松又整到呢一个轻食嘅一个食品 啦。系啊，同埋我自己整过咧，我觉得影相都几靓嘅，即系你卷，即系俾少少心机啦，卷得系靓靓地。咁啊，最紧要咧唔好太湿，你个面即系擎一擎干佢先。系 啊，如果唔系咧。变咗 淋晒啦， 好似啲毛巾湿住咗咁样一撇嘢咁样。你整啊整得靓咯，我整啊整到成撇嘢啊嘛。 工多艺熟啫。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嘅享乐时代系阿 O 啦，咁但系两位拍档我都知道咧，你有时会即系听啲静啲嘅音乐，俾自己平静落嚟。我记得阿钟哥都中意睇咩啊，即系好疗愈嗰啲片系咪啊？开个火炉出嚟啊， 火炉又或者系 camping barbecue， 不过咧唔系以为烧嘢食嗰啲，真系嗰啲喺嗰啲 炭火嗰啲， 唔系啊，喺野外咧烧柴枝嗰啲 滴滴答答嘅，哦，系啊系啊系啊， 啲声， 有啲频道都专系播呢啲噶嘛， 播呢啲咁样，系啊，我最近发掘咗好多啊。即系譬如净系流水啦， 系 净系风声啦，风声都有分个春夏秋冬噶， 系啊， 我真系惊，仲有啊， 即 系 峡谷啊， 峡谷啦，有冇树叶啦，落紧雨啊，大雨啊定微雨啊，几时落啊，有冇雀仔啊，全部分晒。 话时话，我仲未听到咧，有啲即系有啲推出就系话咩咧？宇宙嘅声音。宇宙嘅声音都系好静嘅， 宇宙系冇声音， 宇宙应该冇声音嘅，因为 sound wave 冇波动、波长， 冇空气嘅，声音咪通过空气先有， 冇错啦，所以就仲未有人整到宇宙嘅声音。如果佢整到，我就好想听。 但其实我哋睇 啲咪咪宇宙的声音咯， 系啊，咁唔得噶啦，听日我哋俾人炒啊，有啲 air 过咗一定时 速， 系咪宇宙嘅声音啊嘛？你模仿宇宙嘅声音啊嘛？ 宇宙声音唔容许喺度，我哋净系容许大湾区之声嘅。你有冇听过宇宙之声频道啊？冇噶嘛，冇噶嘛，系啊，但系可能往后嘅世界去到元宇宙 metaverse 入边可能会发生啦。嗱，点解无端讲呢啲好疗愈嘅音乐咧？我成日话即系工作同工作之间，我都会喺咖啡店度坐啦。咁俾自己 take 个 break 啊，眯埋眼睛啊，咁样即系午睡片刻又好，即系俾自己定落神。 其实咧，咖啡坐嘅时候咧，即系唔觉意瞓着， 系 有冇担心我自己嘅财物嘅问题？喂，特别系你，你乱咁挤嘅。 系啊，系啊，我冇财物嘅，所以我冇财物，有咩财物啫？你见我依家。你见到我有财物咩？你而家见到直播室入面有冇财物？ 身无财物 系啊， 身无财 系啊， 身无财啊， 系啊， 好彩系身无财，唔系身无分文 系啊，身无财物，因为好多都系电子，系因为都系电子支付而家好多时候。咁但系咧，喺咖啡厅嗰度已经有啲疗愈啲嘅音频啦，即系ASMR 啊，头先钟哥讲嗰啲全部都系一啲，即系你听到某啲频率或者听到某啲即系不断做嘅一啲声音， 有啲系中意播音乐盒嘅， 系啦，有啲磨咖啡豆啦，有啲 喺咖啡機唰咁沖啦，有啲中意聽到風筒聲， 風筒 係啊，真嘅， 嗰、那個喎、 哦你嗰、那個你買俾太太嗰個牌子個風筒聲，仲要係， 你知唔知喺 coffee shop 聽得最多嘅係咩？ 係咩啊？ 就係嗰啲 著 住校服嘅小情侶嘅聲音， 係咩？我個區唔係， 嗰啲係接接聲嚟㗎， 唔知講咩啲， 哦，你个区多啲，我嗰啲我嗰区唔系啊，通常讲上司坏话嘅，系啊，系啊，中环区，中环区通常都系讲下啲中环人员。 如果唔系就保险咯， 系啊，保险倾保险 咧就啱你， 唔知系咪咁样啦？ 我帮你计过噶啦，到你几多岁嘅时候都攞翻晒， 系啦。但系咧你要供四十年先嘅，到你几多岁嘅时候先攞翻晒。你有命攞嘅话咧，情愿攞。 有嘅， 呢个讲笑啫。好啊，咁啊，今日咧都想讲翻近排自己。其实我早今年年头有听开佢，咁啱咧阿白元浩咧嘅外语歌推介咧都会讲啊呢个咧若思自宽光啊，系啊，因为咧佢系一个音乐和尚啊，直白啲咁样讲啦，就 系 一啲疗愈啲嘅感觉，就唱紧一啲咧心经或者一啲佛经，但系咧用一个流行曲嘅方式去唱。其实佢兴咗两年噶啦，呢、這个若思自宽光，即系喺YouTube 嘅世界你可以听到啦。咁我自己买咗两三只唱片嘅，哇，我买唱片喎，几难得。咁有阵时喺屋企咧播住咧。你又覺得啊， 好療愈啊， 係啦，好和平，好和平啊，個世界純粹覺得好和平，即係少一點戾氣。有陣時你都知道我哋都會心煩氣躁啦，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容易掹計嘅人嚟嘅。咁聽得多咗咧，啊自己咧彷彿又 peaceful 啲， 係 平靜啲， 大師咗個人咁。係 啦，雖然我冇嗰啲即係信仰啊成，咁我只係聽到某啲音樂或者甚或乎內容，我都唔知佢唱乜㗎。 你有冇試過聽 heavy metal 啊？ 有啊， 有冇覺得？ 特别犯错啊！ 平和咗， 冇啊，冇啊，听跟系 Moses， 跟系啊，跟我又冇，系啊，玫瑰 Moses 又冇， 系 Moses 又冇，系乜都冇。咁所以咧，即系今日早上咧，都想带嚟呢一首作品，等大家咧啊，朝头早嘅时候，虽然啊精神抖擞嘅，不过可以嘅话咧啊，饮杯咖啡，停一停，静一静先。甚或乎头先我哋讲咗好耐沙田塞车咧，大家静心先，听下音乐啊吓，世界会更加美好哦。 あなたはこの世界を生きてる今日を精一杯生きてる時に倒れそうな日もあるけど明日が見えない日もあるけどでもねあなたの目の前にはもう一つの世界があるんだそこはすべてのものが幻そこにあってそこにないだからもう暇なくていい悲しまなくていいあなたの体も心も存在しないその世界を逃げ道にしてもいいI'm not afraid to die. て ちっぽけだったと いつの日か 思える日は来る 目を閉じて 何気ない時の 中で 心をまっさらにして 繋がってること今ここにいること